同咖啡店在内的堂食聚会不得多于四人，而且必须是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未完成接种的民众只可以单独堂食。另外，餐厅同咖啡店等只可以营业到晚上九点，电影院和网吧等可以营业到晚上十点，措施暂时实施到明年一月二号。金富谦又说，政府将会尽快敲定加大防疫补贴补助力度，资助就营业限制影响的企业。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强台风吕伊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上午十点，吕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6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362亿，刚刚转咗系3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6蚊系升6.9，腾讯控股452.2跌3.6，美团233.6跌8.2，阿里巴巴118.3跌2.7，恒生中国企业84.06跌4.6，演州煤业股份17.02升2.7，盈富基金23.46跌1.2，药明康德142.3升11.5，京东集团286.6跌12.8，友邦保险79.85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43，瑞士法郎8.438，澳元5.586，加元6.072，新西兰元5.278，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6.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8点，升398点。港金报16,540蚊，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21美元，卖出1,78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都影响到路面咧比较车多噶。咁啊，讲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日缆车站对出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去翻花园道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38号对出。重复多次啊，花园道落山方向近日缆车站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喺罗便臣道，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去翻花园道咧就挤塞，车龙喺38号对出。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对出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恒顺园，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恒顺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刚才讲了有坏车影响到一带都是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3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晚上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来的楚乡长申穷，但是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的问题是因为雷士根没有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个你定系唔止两个啊？生活中有很多挣扎矛盾的时候，内心亦都会有很多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阿 Jam 有经历过，亦都成为他今次歌曲的灵感。作曲填词阿 Jam 邓紫棋，编曲监制 Tima 阿 Jam。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20位， 这两个你， 阿 Jam 邓紫棋，两个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嚟呢个星期四嘅早上，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冇死蕊。 仲有呢一个咧，就系、是、梁继章要冇死蕊之外嘅一个咧，就叫做 龟 仙人速递公司嘅一个老板。 系啊，冇错 ，CEO。 星期四 都系佢。 四大皆空，心如止水。 出过四大皆空， 我唔会 改改佢啦，叫四空皆大啦，好唔好？ 系啊，好啊，有容乃大。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阿弥陀佛，施主。 好，点解今日咁禅嘅？ 我唔知道啊，佢突然间变到咁样。 夏天你咩？啲禅飞嚟啦咩？定系你系 O 禅老禅咧？ 佢哋系喺街嗰度啲阿禅啊。 系好老嘅禅。喂，好啦，星期四节目啊，开始咗3个钟头，而家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俾你啊，呢个黎明。 在我未全醒时。静静地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 令我这一生都也醉不语，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语。 星期四嘅早上十点十五分喺廿三度，气温唔相对湿度80%。其实今日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早晚有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嘅风，听日亦都北风增强啊。夜晚会显著转凉嘅，咁小心身体咧。佢周末期间都系清凉啦。下个礼拜中期有雨啊。我哋睇下有黎明嘅。 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这一生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星期四的早上听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们三个风骚快活人陪你，当然还有黎明哥哥这首歌曲《爱不完》。其实在背后看高挑的马小强和黎明都有几分相似，所以我决定捧他为下一个，改个名叫黎吾明的。因为讲什么他都讲什么他都说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他叫黎吾明。 哎、你咁嘅，你话我唔紧要，我惊你话到阿 Leon 又唔系几好。 我冇话 Leon 啦， 咩话？ 你话 Leon 嘅， 系 Leon， 唔系两个音嚟，唔系 Leon 啊。你冇讲 Leon 啊嘛？ 系啊， 我知啊， 无端端 听到佢话 Leon， 佢读咗 Leon 咁样。 哦， 我听到你咁读嘅， 系啊，系 O N 跟住， 佢叫马 Leon 咁样。 Leon。Okay， 好好 喂，好啦，嗱，咁有时咧细路仔会曳曳地嘅，咁咧睇到一个新闻，发生澳洲有个两个女仔咧，即系我睇个样应该系12岁都咁上下啦吓， 咁大个， 十二三岁，系啊，咁、嗯、你有冇去过超级市场玩嗰啲推车仔啊？首先系唔应该，我见过有啲细路仔嗱坐人咧，嗱佢话细嗰啲得。细嗰啲坐边度咧，有一格拍落去嗰啲咧，但真系细，即系讲紧可能两岁啊， 咁系 B B 啦。基本上你大你都坐唔落， 坐唔 到 嘅，坐唔到。 但系咧，亦都试过有啲细路仔玩呢啲车，点玩咧？推住佢好似一啲死亡 炮弹飞 车 咁样咯。 嗰个真系千祈爸爸妈妈要叫唔好，要撞到人哋吓、好啦，咁呢两个点样咧？佢就系去到咧贪玩，两个要坐咗上去摆货嗰个位啊， 即 系 大啲嗰个位咧， 大啲个位，两个兼晒落去。即系 两个坐晒落去， 面对面咁样坐晒落去， 塞咗入去， 塞咗入去，好啦，即系跟住咧就发觉原来都要走咧，起唔翻身， 几好笑啊！我觉得呢个好笑， 点解咧？ 因为佢夹硬坐落去嘅啫嘛， 可能两个都比较吓，有啲 大份 啲 咯，系啦，咁最后要劳动到叫消防员咁啊，消防员嚟到都真系掹唔到啊， 可以点啊？ 剪烂佢咯， 我咪可以就用啲油啊。即系用搵啲油，你咪唔知点样 我 就整， 因为佢着住晒衫噶嘛， 咁但係、 你除咗件衫咪得咯？ 但係 點除到啫？佢都卡住咗啦，係咪先？最後 腦好唔好啊？你可唔可以亂咁嚟啊？可唔可以用個腦？ 都係好似頭先你哋講個方法，即係唔得咯。 各種方法倒佢出嚟， 倒佢出嚟，係啊，即係其實倒 轉 啦， 戳佢出嚟。 我唔敢話一定唔得，不過佢最後佢決定都係要鋸爛嗰架。係啊，都係要鋸爛。 我覺得消防員好中意鋸嘢， 係嘛？ 会系因为咁样，所以其实你最快嘅就 系咁，都系叫做一个小小嘅不幸，不过好彩最后冇受伤咁咯。 哎呀，但系细路乜都玩 嘅， 系 啊，细路仔梗系咁噶啦， 你一定要 靠 嗰啲嘢落个头。 所以咧，有啲咩最危险嘅地方咧，就系嗰啲打得烂嘢，嗰啲咩玻璃啊、杯啊嗰啲咧，你带细路仔去咧，你千祈唔好叫翻只手咁样扫扫扫扫，即系，如果唔系 pling plang 咧，啊唔该啊姐，呢两剩为你3000蚊咁样，嗬系咪啊？ 啱。 我都试过有一次，我走去买嘢，咁啊，但系其实嗰啲唔知咩10蚊店嚟嘅。咁點樣知嘅就係唔記得咗就自己有一個都幾大嘅袋，點樣知我一轉面就睇後邊啲嘢嘅時候咧，成粒 plan 掃曬落嚟， 成爛啊！ 去嗰啲10蚊店， 10蚊店都有。 咁跟住咧就係話去到嘅就係話去到 打得爛嘅嘢， 睇啦，打得爛嘅嘢，因為我就冇唔記得我自己孭住一個袋，咁跟住我一轉身想睇後邊嘅嘢嘅時候咧，個袋就 呢個會嘅， 就成粒掃曬落地下。咁跟住當然咧就邊度啊邊度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即刻自己行落去，係我我自己打爛曬。咁跟住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呢一度或者掃到落地下，總之係爛曬嗰啲嘅，你幫我就係計下睇有幾多錢啦。點解知嗰日咧又好彩喎？佢又爛啲唔爛啲喎，即係佢成棟瞓曬落地下，但係有啲佢又冇事喎。 執翻出嚟， 我阿姐都覺得好好啫。你好誠實啊！佢話如果好嘅話，其他啲人你要走咗㗎啦。 會啊嘛？ 我點走啊？ 點走啊？咁肉酸。 係啊，點走得甩啊？同埋我係諗我走唔甩。 呢啲嘅時候你打電話俾我啊嘛，我教你走啊嘛。 你梗係唔會啦，仲麻煩啊。 仲係唔可以咁㗎。係 啊，咁我覺得就係要獨立承擔。咁我就話，總之呢度掃冧咗，有邊啲係爛咗嘅，我就我賠啦咁樣啦。跟住我又有碟，又有杯，咩都有。咁到最後尾嗰時候，我係賠咗300多蚊， 都要300多啊！ 冇辦法， 哇！你嗰冧嘢都好大，10蚊。都要三百，咁真係好多 喎。其實你知唔知我俾我諗，我心裡面諗住嘅話，應該係會再多啲啊，因為係成粒掃曬落地下。 阿姐仲要幫你掃地啊， 幫我掃地 啊，佢都未計人工費啊。 所以其實， 但你依個咧就唔算好誇張喎。唔知你記唔記得，或者有冇睇過個新聞咧？我諗兩年前啦，好似發生喺國內嘅，就有個阿姐去買肉鴨。佢未買嘅，佢拎起一隻貴嘅 線 手跌咗落去， 哇！ 打爛咗。我記得嗰次嗰 啲，咁你咪由得佢講 幾 錢得啦。 我記得嗰次肉鴨係幾萬蚊㗎，嗰次 你真係10多萬都得啊！肉鴨嘅嘢真 嗱，又唔可以話咁話人哋嘅。喂，你咪即係又講貴啲咁樣，你又唔可以咁諗嘅。咁佢有個佢理論上 有 個牌嘅，咁但係喂佢連戴都未戴過。 我以為你 佢拎上手削一削跌爛咗喎。 我試過有一次。我試過一次，我就不過唔係買肉鴨，係買戒指。 戒指跌唔爛啊？ 唔係啊，我唔係整，我唔係整爛啊，我入咗落去之後掹唔出嚟，賣咗佢咯。 咁但係你最後都要除出嚟㗎，你 要翻嚟用嗰啲洗潔精擠咗之後，跟住 咁你拎翻去退貨得唔得？你擠唔出嚟， 又唔係貴嘢嚟嘅。 你當場太緊張啊，除唔到。 同埋你越想除佢，佢越除唔到，你越驚咁，個手指越充血。你有冇試過咁？ 我又冇試過，我好少戴戒指啊。 跟住我就話點算啊？點算轉嚟轉都轉唔到，咁唔通你整濕個手佢咩？唔得噶嘛。 就要賣咗佢。 但其實鋪頭都應該遇到有啲客人戴咗掹唔到。 咁跟住收尾，佢就嗰個阿姐，佢就咁點啊？你而家諗住點啊？ 佢笑咧， 買咯，100多蚊啫。 哦， 但係嗰只係你唔中意㗎，即係其實嗰只阿姐我係唔中意，我冇諗住買。 但 係 你戴啊，喂，好奇怪啊，戴又戴得入嘅，咁點解？ 你唔發覺嘅咩？你嗱，你睇你自己手指啊，嗰個骨位咧其實特別大噶嘛。你總之你隻夾生咁啊，將佢屈個正台咧，咁跟住其實正佢係好似啱嘅。但係跟住當你好驚，當你手指充血嘅時候，佢就 越攣越唔出， 係啊， 越掹越唔出。 馬老師有冇試過？ 我試過啊，喺屋企啊，細個啊，打爛嘢啊，俾我爸爸鬧到飛起。嗰次你知我細個冇得出去玩噶啦，唔係喺個我哋住屋村，就喺個廳嗰度踢波。 呢个样唔似系可混喺屋企嗰啲 咯， 冇真系冇出去玩啊！ 得人出去又唔想见到你啊！ 就唔知喺边度买咗个波，咁就我同我家姐玩。你以前细个屋企有冇叫 boot 柜啊？ 有即係個玻璃嗰啲， 就擺酒嗰啲嗰啲酒櫃， 嗰叫杯櫃咯， 因為擺杯酒咯，所以咪叫做杯櫃 咯。你連你我諗翻呢個名稱係好耐冇講過咯。係 啊，咁啊上面有個心機啊，同埋我爸爸擺好多嗰啲公仔喺度嘅，叮叮咔啷咁樣樣。 你阿爸擺啲公仔，擺啲咩公仔？芭比啊， 吹氣公仔。 你阿爸擺咩公仔？你覺唔覺得好唔合？聽落好似嗰啲係好調和咩？ 即係 佢阿爸擺好多公仔。 你講我唔講。突然间你一 讲，收藏公仔，芭比啊， 买啲吹气嘅公仔， 唔系，佢嗰啲收埋咗，佢买嗰啲福禄寿啊， 嗰啲唔系 公仔， 嗰啲唔系叫乜嘢， 摆设或者 光眼嗰啲嘢啦， 公仔， 踢波啦， 喂，会唔会福禄寿都系吹气噶？ 你早啲讲啊，我试下笃下。 咁点啊？你就一波省埋。 我家姐做龙门。佢就企喺个玻璃前边，我就 点会喺嗰度做 冇得踢啊？ 哦、 最长嗰度啊， 系 啦，最长屋村啊嘛，唔似你啊嘛，有钱佬。 但 系 你阿爸 佢瞓紧觉， 阿爸唔喺度， 佢瞓紧觉，我阿妈出咗 一省，不灵不楞。 咁佢我就即系好似好劲嘅啦，砰！我家姐闪开喎，个波砰撞咗落个玻璃度， 就打中边个？ 打中个玻璃度， 打中 跟住砰跌咗落嚟。 咁有咩咁惊啫？ 好彩冇烂，跟住冇几耐咧，空又公仔跌咗落嚟， 咩跌落嚟话？ 福禄寿啊， 跌晒落嚟啊， 三个一齐啊， 唔系跌咗个有一对嗰个系中间嗰个 六啊 六 啊 六 啊 六 啊， 空空嗯两条断咗，个头甩咗出嚟， 有乜所谓啫？顶帽转 嗰个系抽， 所以咧为阿李丽如啊，佢而家霉到而家。 可能 系啊， 六 啊嘛， 系啊。 嗱，如果佢掟多个，如果掟多个寿咧，佢好短命。系啦，佢掟多个六，所以佢而家咧， 哇！你哋真系冇啲同情心噶喎。 冇啊，对你使咩手？ 系咯，你借啲俾我，我冇乜。你借啲同情心俾我。 好惊，我家姐话唔关我事啊， 你省噶， 咁样 你踢噶。 咁细个惊啊 嘛，细 个惊啊嘛，跟住冇几耐咧，老豆听到声， 你黐翻两条嘢咪得咯， 或者你 个头甩咗啊，个头碌碌碌碌， 头都甩埋， 系啊， 哇， 因为啱啱 唔怪之唔保佑佢啦， 系啊，所以咪霉到而家， 老豆即刻出嚟，咩事？ 边个打烂嘅？ 咁啊，冇事冇事冇事，仲放翻个头喺个顶嗰度顶住先啊！我听到砰嘅声，我冇事冇事冇事，咪打烂嘢啊嘛，冇啊！跟住佢周围望，周围望，咦？ 点解六个头一条裂嘅？ 六个裂， 歪歪地，调翻转嘅，个头望后边嘅，个头望咗后边。 唔系啊，个头摆只歪咗，系你咁样噶嘛？ 佛礼镜 打得咗个头。 阿六系咪咁样？你望住眼望住， 歪头六 边， 歪头 头， 歪头六。 佢好嬲啊！ 真系嬲啊！ 新买翻嚟，边个打啊？咁我家姐话。佢踢噶， 哎 呀，冇办法啦，佢真系好恶，佢其实咧从来都唔打我哋。 点样打你啊？ 佢哇，佢好嬲好嬲。我哋 个六系点样嘅？我就点对你，扭命。 点样打你？ 嗱，我话俾你听，我哋屋村咧有啲叫做三脚香嗰啲插晾衫嘅，佢好嬲嬲嬲嬲。佢话你我又都话唔关我事，你咁都唔认，佢即系仲嬲。我真系， 如果你认嘅话，佢 可能 佢都系嬲嘅，其实 即系可能会好啲啦。佢真系哇，你又话读书又成，即系嗰个我又冇读过书，你都咁样样。 嗯， 我实要即系惩戒我死啦，好惊点？佢话好，我攞支衣裳竹穿住我，放我出去二楼， 倒吊盒咧吊喺个空中啊？ 系啊，吊喺空中啊，当佢衫咁晒 咯，冇真系咁做啊嘛。 佢话等你凑一下， 但佢最后冇咁做啊嘛， 唔成功嘅，你冇可能穿咗个人举起，冇可能。 但系佢咁同你讲，已经好惊啦， 好惊啊！ 满清十大酷刑嚟 嘅，好惊啊！因为嗰阵时咧夏天嚟嘅，我着件背心。 唔系，如果你真系将个衣裳竹咁样穿咗你落去嘅话，咁样整个出边嘅话，你咪 好危险， 好危险噶，系啊，所以佢话吓我，佢想吓我，等你瞅下，因为佢真系好嬲啊！你整烂咗啦，已经啊，仲唔认咁样样，最后佢真系想举出嚟，梗系举唔到啦。咁我冇事咯，跟住佢走咗落去，冇噶啦，佢翻转头，你跟我落去，咩事啊？佢话一楼嗰度。穿住你，再督你上去，一定督到。 哦，即系你阿爸都唔放弃，喺呢度举到， 系 啦， 喺呢度举。最后屘举唔举得？ 举唔到， 最后都去唔到，因为个衰仔， 你知唔知道点解自己要谂埋啲？ 呢个衰仔太重，嗰啲狼三足硬系举唔起咁咯。狼三足啊，讲 我知， 唉， 系咯，谂住咩人谂乜嘢嘅，你真系咁样嘅， 好 枯萎， 冇冇咁对小朋友啊，各位家长。我愿再度揭 幕，我口与鼻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巨大暑假。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快到十点半，23度嘅温，相对湿度79%嘅。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我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寻日发生三级火，现场今日有工程人员出入，并有保安员登记资料，正系俾员工进入。世贸中心内仍然有烧焦味，前往上层办公室嘅升降机继续运作，一楼至五楼嘅扶手电梯就未有开动。在34楼一间医疗机构工作的陈小姐说，公司一向有火警演习，亦都有齐消防装备，因此在寻日火警期间较为镇定。在15楼工作的卢先生说，办公室的上网和电话未能够运作，他认为在寻日的火警中，管理处处理得不够好，并没有通知租客有关火警的事，又说办公室内有逃生指示和洒水系统。铜锣湾世贸中心寻日发生三级火，大批市民一度被困大厦的天台和平台。消防处职工总会主席聂元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市民逃生的时候，一般应该直接从走火通道的楼梯向下走，如果发现浓烟密布，可以尝试寻找另一条走火通道，因为商场一般会有2至3条走火通道直达地面，如果情况不许可，市民唯有向上走。虽然平台或者天台可以暂避，但如果火势一路向上蔓延，即使天台亦都并非理想的地方。对于有逃生的市民说，警钟和洒水系统未有启动，聂元峰估计可能浓烟的浓度未有触及警报系统的烟雾头，而令到系统没有启动。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较易感染人类支气管，但在肺部病毒复制较弱，反应传播力更高，但是致病程度较低。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团队利用人类的支气管组织感染 Delta 和 Omicron 病毒，在感染24小时之后， Omicron 的病毒量较 Delta 病毒株多近70倍，不过 Omicron 在肺部组织的复制能力就较原始病毒低。陈志伟说， Omicron 出现基因突变，亦都可以在人类接种疫苗或者曾经感染新冠病毒之后逃避免疫系统发现。他认为市民应该尽快接种第三针加强剂疫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6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544000宗。另外单日再多62宗死亡病例，现有重症患者接近1000人。 南韓總理金富謙公布，從星期六起限制私人聚會人數至四人，包括餐廳和咖啡店在內的同食聚會不得多過四人，而且必須是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未完成接種的民眾只可以單獨同食。另外，餐廳和咖啡店等只可以營業到晚上九點，電影院和網吧等可以營業到晚上的十點，措施暫時實施到明年一月二號。金富謙又話，政府將會盡快敲定加快防疫補貼補助力度，資助就營業限制影響的企業。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溫暖，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北風增強，晚上顯著轉涼，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朝早清涼，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335点，系跌87点，总成交金额51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0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3.95，升4.85；腾讯控股452.4，跌3.4；美团234.2，跌7.6；恒生中国企业84.06，跌4.6；盈富基金23.46，跌1.2；阿里巴巴118.4，跌2.6；演州煤业股份16.66，升2.36；京东集团286.2，跌13.2；药明康德140元，升9.2；友邦保险80.0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4.1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6，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4点，升444点。港金报16,54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2.15美元，卖出1,7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两架坏车呢都已经拖走咗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住三圣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住三圣呢一段呢只係车多少少。咁另外花园道落山跟住山顶缆车总站快线嘅坏车呢都系拖走咗。咁而家花园道落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 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咪？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哟。 好，继续翻嚟风骚发人吓，咁啊，头先讲到阿爸，即系阿马爷啦，马爷个阿爸，当年搵晾衫竹想笃佢出去，好鱼蛋笃笃鱼蛋， 系 啦。 但系马爸点解要咁样嘅？讲呢个自己做唔到， 咁佢真 系 好嬲啊！ 佢好嬲，佢真系好嬲啊！但系咧，因为佢越唔成功咧，我同我家姐开始笑啦喺度。 哦、 因 为觉 得佢真的好笑啊嘛，点得嘅啫？ 点解佢点解要笑佢啫？ 佢真系唔 冇 谂过 嗰、 那个系啊，即系你点可能咁样？ 嗯， 完全冇可能。 咁、大佬咧有冇噶？你好乖喎细个。 你讲你讲有冇乜嘢啊？ 你有冇试过就呢啲鱼事咯？又或者好似佢呢啲咁样 咯？我都系比较怕事嘅，比较乖。呢啲嘅鱼事就冇咯。 咁你有冇做嗰啲嘢？例如可能系将自己个头咧卡？ 诶、我都试过啦，入翻嚟啊！ 一定有 噶嗬。 你有试过啊？ 試過 一定有 的，你穿去邊度啊？ 咪就嗰、那個窗口咯。 哦， 跟住 窗 佢有一個位係揾你咩噶嘛，揾、 啊、 你開。 但係你阿馬主角你喺街啊？ 唔係 屋企 啊，我哋屋村嗰啲係一支支鐵枝嚟噶嘛，咪懟個頭出去咯。 跟住點啊？最後 梗係有辦法扯翻入嚟啦。亦都試過，因為鐵閘同大門之間有個虛位嘅、我亦都見過啲僆仔咧咁樣企喺度扮埋。係係係係係， 好中意玩嘅。因為咧，如果你僕哩哩咧，你喺嗰度嘅話，通常都冇人會揾到你嘅。喺、中間啊嘛，鐵閘同埋門中間啊嘛。 但係唔成功。 你個肚腩咁大，而家唔得啦。 佢嗰陣時候肚腩應該冇咁大。 嗰陣時候佢紙片人嚟嘅，佢紙片人就得。 係啊，我紙片人嚟噶嘛，我諗住得噶嘛，係啊，唔得喎。係啦、啊 我就試過有一次，咁其實都我都覺得我自己細個係乖嘅。咁 嚇你又乖？ 我以前係細個係乖嘅，但我係出街曳。我係屋企乖，係啊，我係識得睇眉頭眼額嘅。咁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啦，咁跟住咧就去咗有某一個公園啦，個公園到而家都有去，都仲有㗎嚇。你知唔知咧？係到而家我都唔敢行去嗰個位嘅。 咁驚？ 係，因為嗰次真係好驚。咁啊，事完咧就係嗰個公園啦，新開嘅，但係咧仲要係裝修緊。咁佢就有一個魚池，嗰、那個魚池咧就 suppose 裡面係有啲金魚啦，有一啲翻塵，即係其實會噴 水 嘅。 噴水 好靚啊！ 噴水池好靚啊！ 係啊。 咁跟住咧就同幾個同學咧，佢就講喎，就係話：喂，嗰度咧有魚池啊，不如我哋咧。落去玩啊！ 哇！ 即系我落去玩啊！咁其实佢哋已经差唔多就嚟要开幕啊！咁咧即系已经嗰啲有水啊，跟住咧又有啲鱼喺里面噶啦。咁你谂下， 一定好玩啦、 啊！一定好玩啦、 啊！系、啊、 落到去，我冇谂过偷走啲金鱼嘅，就谂住就想去落去玩啫。咁你不知咧，企入去嗰时候咧，大家就喺里面度哇追啊追啊跑啊跑啊跑啊！ 喺水度跑啊！ 喺水度跑。喺個魚池嗰度，喺個魚池嗰度追，咁 跟住踢下水啦，咁 係啊，跟住揾啲水，咁樣即係 好玩啊！ 咁點不知突然之間咧，就見到咧有一個嘅管理員啊，喺務員嗰度就係、是、喂，你班僆仔喺度做咩啊？咁樣又唔講粗口嘅喎，佢好嬲啊！咁跟住我就哇，好 驚啊，超驚啊！ 咁跟住就覺得第一時間梗係唔會即係、有啲乜嘢啦，咁啊，第一時間就全部咧都已經走曬，咁就哇鳥手散啦！我好唔開心啊，因為咧我入去嗰陣時候咧，我仲剝低咗我嗰對我嗰對拖鞋啊！ 咁點啊？ 嗰對都係新買。 咁點啊？即係你冇攞翻屋企啊？ 冇錯。 驚得滯啊！ 你赤腳跑翻去啊？ 跑翻 打爛赤腳走啊！ 仲要跑得好快、平时我跑得好慢，嗰次跑得好慢，哇！咁掹炸， 所以咧，嗰啲爆炸力几紧要、啊。 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咧，我觉得管理员叔叔，我哋都已经走晒，连鞋都留低啦。你好心唔好咁，佢仲追我哋。 吓、 啊， 佢仲 追啊！ 追 唔怪你咁惊啊！ 所以我真系好惊。 我追出去就真系惊啦。 因为其实个问题系嘅话，你会见到佢就已经我哋走应该冇嘢啦。 系啦、 啊。我后边哇，佢 仲追紧嚟。 你唔好走啊！你哋唔好走啊！我哋唔好。 冇偷嘢，我喺个鱼池度玩啫嘛。 系啊，细路仔就系咁噶啦。 佢都好落力咯。 系啊， 追，我呢只跑得好快。 但都捉唔到。 都捉唔到。咁但系就走晒之后，跟住呢一个二个咧翻晒屋企 啦， 即 系即刻闩门啦，闩埋门啦。 咁我翻到嗰阵就喊。 冇拖鞋啊！ 都系新买，就系人字拖，我仲记得系黄色。 所以而家都惊咗个公园啦。 哇，人字拖系好恨嘅拖鞋嚟噶。 你知唔知有几辛苦骑唔到嗰个人字拖中间嗰个位，骑唔到佢烂咗啊！即系有时候会掹下佢，掹下佢，希望佢快啲断啦，断咗你咪可以买新噶咯。好、哦、辛苦先至掠到一对 新 嘅，点解留咗喺个鱼池附近咯？ 哎、 我呢一世都仲记得噶。跟住我而家到大个嘅时候咧，有时经过咧，我都哇好惊。 系边个？ 佢仲有 嗰 个鱼池，我就系唔想讲。 点解嘅？ 费事啦！ 我想去嗰度执下睇有 冇 拖鞋啊！ 冇啦，所以嗰次真系好嘅，我觉得我系闯祸咯。 嗰个细路仔都会玩过， 你会唔会啊？我觉得唔系好大件事啫， 大件事真系唔大件事，系啦，个个细路都系咁玩噶啦。 不过站住佢立场，可能佢第一佢有鱼噶嘛，佢惊你踩死啲鱼啦，整死啲鱼又惊你整到污糟晒啲水啦。咁佢嬲都应该嘅， 但唔使追咯。 呢啲曳嘢，我都試過跟啲同學去玩嘅，因為我冇得出去玩噶嘛。試過跟啲同學玩咩呢？以前細個咪好多嗰啲貨車嘅，後面個斗咪吉嘅。 係啊，哇！跳 你爬上去個斗啊， 爬上去玩啊，梗係啦。 系啊，好玩噶，可以喺度瞓。 斗有咩玩？其实咪一个空间咁咯。 冇嘢噶， 我哋细路仔冇嘢玩，咁上到去，开车咯，好得意嘅。即系你企上嗰度咧，又嘭嘭嘭嘭喺度跳喺度玩啊嘛，呢个系好开心，又系发现。 所以你阿妈唔俾你出街，因为知你个人， 就 系 咯， 知你曳啊嘛。 但系你唔觉得好玩嘅咩？ 咁点啊？跟住你有发生咩事啊？ 冇几耐咧， 啱开车。 系啊。 真系开车啊！ 真系开车啊！ 但个司机睇唔到你哋咩？ 系啊，跟住咪嗌咯，有人啊！真系好惊啊！开车喎，车去边啊？点知啊？ 个司机有冇闹晒你哋啊？ 系咪话两句？ 搞咩啊，细路？ 即系明知嗰啲屋村实系咁噶啦，啲细路仔有咩玩啊？ 冇嘢玩 系啦， 系啊。 但系我哋就好过你，就冇留拖鞋。 我以前细路仔真系冇咩玩过，我而家 冇嘢玩。 听个落真系发觉，原来大家都系咧手指玩脚趾啊。 但系你又话冇嘢玩时，你又好多嘢玩， 好多嘢玩 啊！创造有好多嘢。 我哋所谓玩嘅嘢系用我哋身边，譬如折纸啊。 系啊，自己。 做下手工啊，玩下嗰啲叫做金丝猫啊， 扇纸皮你试过未啊？嗰啲生果箱咧， 哦，知道 放翻晒咧，即系剪翻晒铺翻平一个纸皮， 就坐喺上面拉啊嘛， 系啊，喺地下拉又 好似嗰啲好似雪橇咁样， 系啊，好玩噶， 系啊， 系啊， 你有冇试过喺屋企嗰度滑雪啊？ 冇点 玩？ 点 玩噶？ 以前咧， 屋企点 我踢波试过未？ 滑 雪， 滑雪，滑雪，咁样咧就一定要一企屋企冇人啦，跟住咧就系，你讲。 倒啲上身翻落地下，你呢个叫滑雪啦，你唔系叫滑雪。 我玩滑雪噶，因为我哋玩 爽身份，因为以前四年代咧，仲好多屋企系有爽身份。 冇错，冇错。跟住你倒晒成间屋，已经系滑雪。咁你点解要滑雪啊？因为你落雪啊嘛， 系啊， 咪就全部都系白色啦。跟住你就会点样咧？就会用唔同嘅方法嘅，就系总之嘅就系喺你嗰个厅嗰个头就扇到你嘅厅尾咯。 你厅大你就可以咁玩啫， 得嗰条长条啫嘛，厅有几大啫？ 我哋咧就除咗玩爽身粉之外咧，因为过年前咧，我哋就要负责咧就系洗地嘅，屋企啊个厅， 仲要洗埋楼梯， 仲要个倒啲沙粉落去啊， 擦， 跟住咧因为搞地板咧，跟住第二个咧就负责抹蜡嘅，好辛苦嘅。 你负责咩啊？你 我即系一系就擦地，一系就打蜡咯，冇所谓，轮住嚟咯。咁阿妈落咗街。好鬼死悶噶嘛，有盆水喺度啊，梗係有嘢玩啦。倒曬啲盆水落地下，接船仔，好開心。 但係你咪積好多水先可以接到船仔？ 倒一啲，即係倒到幾多幾多啦，喺度玩啦。跟住咧就然後攞個盆拖嚟拖去咁樣。 接船仔我哋就唔使咁辛苦，就總之係落大雨嗰陣時一定係水浸街嘅。落大雨一定係嗰啲係塞曬 啲渠啊嘛， 係啦，跟住你咪接啲紙船啊，跟住喺嗰度咧度嗡嗡嗡嗡 嗡咁咯， 跟住塞曬之後又 其實以前咧真係好多嘢咧，而家好少遇上啦。第一咧會有塞水渠啦、水浸啦，你哋嗰陣時咧多唔多停電噶？停電意思即係夜晚 有啊，突然間噗， 突然間噗嘅聲，即係以前嘅 預警 啊嘛，電咧冇而家咁穩定，咁樣耐唔耐咧？即係所以我哋以前屋企咧多數會擺啲白蠟燭啊，大家例示，但係即係嗰啲白蠟燭嚟做咩咧？ 停電咧，冇啦，大家用支蠟燭咁咯， 好 氣氛㗎。係 啊， 嗰陣時 好開心㗎。 但係而家就冇呢啲咁嘅情景啦。係 啦， 而家冇電，因為後備電咧，而家好先進。係 啦，咁所以舊嘅香港真係細路仔又冇嘢玩啦，唔會打機啦，又冇興趣班啦，咁就玩下呢啲咯，接下紙船啊，送身份啊。 你冇玩過送身份？ 我可能有，但係而家唔記得。 我超好玩啊！ 送身份係真好玩嘅，又 我最中意係點樣咧？就係跑跑跑跑，即係咧，趴落地下，即係叫做轟咁樣。 你都玩得好盡興。 玩得好盡啊！跟住嗰次就攝咗落個 boot 櫃度， 成個人啊， 有個就冧啲嘢啊！哇 ，boot 櫃真係每個家庭嘅 boot 櫃都係 攝咗啲僆仔嘅， 同埋咧都係傷痕累累嘅，唔係俾人撞就俾人踢， 咩慘？可憐啲 boot 櫃， 係啊， 可憐啲 boot 櫃，哎呀又撞到。 又先埋， 系啊，好惨。 系啊，同埋以前唔知点解咧，嗰啲柜咧，嗰啲柜桶咧，实有啲曱甴喺度。 系啊，梗系啦。 点解咁多曱甴嘅咧？细个 唔知喎，但系佢话 book 柜系好中意 啊。系啊， 系啊，我而家都觉得，即系有时你会见到去嗰啲咩二手市场啊，你见到呢个 book 柜嗬， 系 好靓噶，系啊。通常上面就摆个收音机喺度嘅，你屋企系咪啊？ 我唔系，我个收音机咪就同你讲过啦，系佢连埋一个唱盘嘅，系一揭开佢，揭开佢，跟住咧你就系一边 有 个 胶盖 咁样，嗯，另外咁就扭可以听收音机嘅。 哇，旧香港回忆翻晒嚟啦！今朝早上好，听紧呢个风骚发人，我哋唞唞先，继续翻嚟一阵间会有网上。廿四度嘅温，相对湿度76%。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嘅，今日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啊嘛。头先讲好多旧香港细路仔嗰啲玩意啦吓，其实呢个网上情落嚟呢个故事都系发生喺一个旧香港一啲咧比较贫穷嘅家庭嘅。网上情，最后一份报纸。有一晚，老王吃完饭出来在街上面行，饮多了酒，行下行下去到一棵树下，突然间有一个细小的身影闪了个头出来，吓了他一跳。望清楚是一个女仔，七八岁的样子。跟住哦，没事了，想继续行的时候，那女仔就叫他了，叔叔啊叔叔，可不可以等一等啊？跟住老王就问，哦，咩事啊，小妹妹？叔叔啊，可唔可以麻烦你咧，去前面嗰个报纸档帮我买一份报纸啊？跟住仲讲咗个报纸名添。跟住呢个男人嘅老王就话：，买报纸？系啊，唔该你啊。佢心谂你自己都识买啦。不过谂下系咪因为咁天黑，佢唔敢行过去咧？于是，算啦算啦，反正都系举手之劳啫。 跟住老王拎住啲钱行过去，买咗份报纸之后就行翻嚟啦。个小妹妹仲企喺树下边，跟住老王俾一份报纸，佢就话：系啦，你仲唔翻屋企？我等埋我妈妈。咁你妈妈喺边啊？妈妈就系嗰边卖报纸嗰个姐姐咯。你望下，佢系嗰个报纸档坐喺度嗰个女人，哦，原来嗰个就系你妈妈。跟住个女仔就话啦：系啊，因为咧我头先送饭俾佢食嘅时候，我话妈咪啊翻屋企啦，好夜啦，你好攰噶啦。佢话如果唔卖埋呢份报纸，听日就冇人要噶啦。所以我企喺度等佢咯，等咗一个钟，份报纸都未卖到。我唔想佢咁夜翻嚟啊，所以我就托你帮我买咗份报纸佢咯。嗱，叔叔送俾你啦，份报纸，我走啦。呢个时候，老王嘅酒意已经冇晒啦。一个小小嘅女仔都知道点样去体贴自己嘅妈妈，希望佢早啲放工。佢自己呢，佢已经好耐冇翻屋企睇妈妈啦。惭愧之余，佢知道今日星期六佢应该去边。生活嘅担子可能会取走我哋好多嘅自由，但与此同时，你有冇想起你嘅家人？ 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想我比我更多，埋头就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仔揾咗工一排啦，但系都仲未揾到。最近成日喺屋企无所事事，我都有啲担心啊。 咁不如叫佢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啊！只要系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就可以参加噶。 我啲同事都有同我提过呢个计划、啊，佢哋话呢个计划会为学员提供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机会。 等佢哋可以掌握更多工作同埋处理人际关系嘅技巧，增加佢哋嘅就业竞争力噶。 系咪好适合你个仔去参加呢？ 都系嘅，但系我个仔完全冇工作经验噶。 唔使怕，喺为期六至到十二个月嘅在职培训期间，雇主咧会安排富有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在职培训导师。咁学员就可以边学边做，累积经验啦。 咁听落，我真系好应该叫我个仔参加。可以喺边度知道多啲计划详情啊？ 你可以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更多详情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超 B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啊！咁啊，马老爷有人问候你， 系 啊，睇你个身体咧，真系有到底诶、我今朝都有问候佢啊，我话其实咧，几个月应该冇问题嘅，咁 都个保质期都应该挨到 保质期， 保质啊！ 哦，原来你有保质期 啊！你冇个质嘅咩？ 我冇啊，我有你嗰啲保租质期啦。我你个保租质期咧系永远嘅，知唔知？即系只要喺个李丽瑞同我即系摸掌之下咧，你的保租质期系好长噶。 都 OK 啊，有得租真冇问题，系啊，一切安好，多谢多谢关心。 好啦，翻嚟咧，我十一点钟之后就有。 哇，爱好系列啦、啊， 主题就系 圣诞歌。 我哋似唔似卖帽啊？ 似。拼音安夜，声音先夜， 拼音安夜 系咁唱噶。 我知声音先夜啊嘛，我知你就嚟声音先夜啊，你就嚟。 本政府高级官员可能缺席北京冬奥会。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强台风雷伊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喺上昼十点，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6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6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3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3.95半升4.9，腾讯控股450.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7.4，美团230.6跌11.2，盈富基金23.4跌1.8，阿里巴巴118.跌3元，演州煤业股份16.64升2.34，药明康德138.7升7.9，京东集团285.8跌13.6，中国平安57元升4.5，药明康德138.7升7.9。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343，瑞士法郎8.446，澳元5.581，加元6.073，新西兰元5.279，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4点，升444点。港金报16,54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66美元，卖出1,78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系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留意每集嘅湾区新里程环节，咁就唔怕错过大湾区嘅焦点活动同埋最新发展啦！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Alison 啊，我哋一阵间高空工作嘅时候要用到全新式安全吊带，记得一定要绑起坚固嘅系稳物嗰度啊！ 知道啦，茉莉，你想提我唔应该绑起栏杆、临时支架或者系竹棚等等地方啊嘛？ 冇错啦，因为呢啲结构或者装置喺设计上面并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荡或者冲力噶。思芬，你仲有啲咩要补充啊？ 啊，想提提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进行高处工作，工友安全唔使揾命搏。我系 Fiesta 嘅。Alison，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比较温暖的这个星期四早上11点，达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咧，我哋今个礼拜咧系做呢个圣诞歌曲吓， 圣 诞歌咁啊，讲到圣诞节呢两样嘢咧，真系不能分割，一样圣诞树，一样系圣诞老人。 唔係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咧，其實就都可以係嘅，都可以。但係對於一啲可能環境唔係咁好嘅爸爸媽媽啊、家庭啊咁樣，聖誕禮物有時可能係有少少即係奢侈嘅，即係係咪先？即係未必有錢買俾仔女。但係我嗰日咧睇咗篇文章，就講到外國咧，就話有啲爸爸媽媽就話啦：啊，其實我哋應唔應該讓我哋嘅孩子相信聖誕老人嘅存在咧？或者我哋應如果佢問我，爸爸，世界上是不是真有圣诞老人家？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如果我说有， 等人呃佢啦。我话冇，又破坏咗佢童年嘅嗰种嘅 fantasy， 咁、所以系有啲有啲争论嘅。 我都话有， 我会话有。系啊，第时大个佢就知道冇噶啦。 系啦、一代一代都系咁样。 同埋我觉得系细个嘅时候，你就有得佢有啲嘅童真咯，系嘛、相信一啲嘅就系佢未必需要存在嘅嘢。 好多爸爸妈妈都系咁讲，佢话系嘅。但系我会喺佢童年嘅时候，让佢保留呢一份嘅童真啦，同埋一种对生命嘅嗰种嘅 magic 啊，嗰种期盼。大啲，佢自然会知嘅啦，咁嘅样咯。 你何必要细细个就话佢定冇噶？ 好殘忍、我細個最渴望嘅咧就係食聖誕大餐。係 啊，我都 係 啊， 我一次都未食過。 聖誕大餐其實都 你 唔好 成日塑造到你個童年咁悲哀。唔 係啊，係真係冇得食啊！但我睇嗰啲哇，又嗰陣時好平嘅啫嘛，有一個扒，一個羅宋湯，跟住有嚿麵包，係咯、類似咁樣一杯嘢，好痕嘅。 咩布丁啊？咁樣寫住 係 啊， 聖誕布丁 咯，唔係嗰啲餐廳 仲有 嘅， 仲有 兩個聖誕， 最後仲聖誕禮物一份咁樣，通常係嗰啲吹嗰啲。 系啦，嗰啲布丁咯，系啊，同埋就戴喺个头嗰度咧，一个垃圾桶， 系啊， 插住你个头。 佢一入袋咧，每一个位基本上摆一份嘅，拆开。 你细个有冇食过啊？ 有嘅， 真系冇食过，你都冇 食 过 下嘅， 我好恨啊！ 冇带去嗰啲，即系你讲紧系嗰啲餐厅食。 餐厅啊， 冇啊，我好大个先至有得食咋。 搵日我同你去啦，马超，我同你俾个布丁你咯。 布 丁，布丁。 我哋以前嗰啲圣诞大餐系咪其实都系嗰啲叫做系中式圣诞大餐啊？ 唔系 西式 餐厅啊， 中式都有圣诞大餐。 嗰阵时唔兴啊，嗰阵时中式唔兴圣诞大餐嘅。 唔系啊，其实我讲紧我同啲中式嗰啲，其实可能系佢。是如果你話真係西式嘅，好可能你食嗰個牛排嗰個俾個黑椒汁你啦。但如果你話中式溝咗嗰啲嘅，就係、可能佢俾碟豉油你 咯。我唔記得啦，應該係西式為主 啦。即係中式西餐啊，意思 係。咁所以咧，聖誕歌，我今日咧諗起呢個歌曲啦，就叫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Kenny Minot 加埋 Frank Sinatra。 He's making a list, checking it twice.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Oh,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Yes, he's on his way. Okay. He's got toys all over the sleigh. Oh, yeah! Santa, he's coming to town. Where'd you go? 哇，好聽啦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又係一啲好經典嘅歌， 好有氣氛， 好有氣氛嘅， 即係必聽。 係啊，咁其實你哋中唔中意喺屋企自己聽嗰啲聖誕歌噶？ 細路仔 都中意嘅。 你知唔知我有一個好奇怪嘅做法咧？就係就算唔係聖誕節，我都會聽聖誕歌。 點解嘅？你幻想係聖誕節。 係啊，你唔覺得聖誕？歌系真系会突然之间 令到你 将嗰个气氛变咗好浪漫啊，同埋嘅就系有一种期盼嘅情怀。 一年里边咧，得圣诞节有呢种 feel， 系 啊，你觉唔觉得啊？ 真系 真係有聖誕歌， 真係好開心。 其他節就冇歌。 同埋咧，聖誕節係好得意嘅，佢有一種禮物嘅感覺，有愛情嘅感覺，有一種全家團圓嘅感覺， 冇錯， 有一種宗教嘅感覺，即係佢係冇嘢冇節日可以咁 取代 㗎， 冇錯。其實你點樣都得㗎，係咪？你同你嘅情人過又得， 又有愛情，有親情，有友情，係咪先？ 冇錯。尤其是你喺外國啦，聖誕節其實咧係條街係冇人㗎，你知㗎啦。但係我哋香港就好奇怪，就鐘曬出去玩㗎嘛。咁其實我會覺得就係你喺外國，你諗下，如果有落雪嘅地方，你翻去同屋企人過節，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咁樣做冬啊，又或者係農曆新年啊咁樣，就係真係好屬於即係屋企人嘅地方。咁我而家揀嘅呢一首歌曲嘅話咧，我覺得點解我會揀咧？就係我好中意呢一位嘅歌手嘅，佢係一位美國歌手。咁其實都唱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例如啲爵士歌曲啊等等。佢叫做 Tony Bennett。咁幾唔開心地嘅就係喺某一日咧，我突然之間喺一個 60 Minutes Plus。在一個嘅六十分鐘時事雜誌裏面啦，就睇咗佢有一位嘅好資深嘅記者喺佢開一個嘅演唱會之前嘅話，去佢屋企度訪問佢。點解咧？係因為佢已經患上咗呢一個叫做阿茲海默症。在他希望仲仍然記得他自己，即係可能記得啲歌啊，佢係自己係邊個嘅時候嘅話咧，佢哋就同佢去開呢一個咁嘅演唱會，係咪變得好有意思咧？但係亦都好傷感。但係當然咧，其實係好好嘅，雖則佢係已經今年95歲啦，但係仍然係老當益壯。佢只係有時有啲嘢佢唔記得咗啫，有時瞓醒覺佢唔知道自己喺邊度等等。咁但係好開心嘅就係佢有個嘉賓啦，亦都同佢出咗一個唱片啦，佢就係 Lady Gaga。咁佢同佢去佢屋企嗰度同佢練歌啊，咁樣就會拍咗呢一啲咁。樣嘅片段啦，係令人感到係非常非常之開心。但係有時Lady Gaga都會覺得好傷感，就係佢有時佢唔知佢係邊個。但係點不知就係當佢去到佢真係開演唱會嘅時候啦，佢直頭完全覺得好似上，即係直個人好似 正常翻 曬一樣。係啊，佢真係屬於舞台嘅。你有時佢唔記得嘢，但係佢喺舞台上面嘅話，佢就話幾時要入啊，幾時要唱啊，所有樂佢完全冇問題之外，仲要去到嗰個位咧，佢大家都好擔心，因為佢有時佢會唔記得介紹。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嘅就係 Lady Gaga， 點解即係上台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哦喺呢個時候嘅話，我哋要介紹最美麗嘅同埋我就最好嘅拍檔嘅啫，我哋有請 Lady Gaga。 哇！ 佢出唔到嚟佢直頭係就即刻哇屈低手，心裏覺得哇佢喺度喊，佢就覺得哇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安排，因為咧就係、是。介紹佢，希望佢可以仲有記憶嘅時候嘅話，就開咗呢一個嘅 concert。所以今日我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嘅就係 Tony Bennett 唱嘅一首叫做《Winter Wonderland》。 Sleigh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 i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we're happy tonight.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Gone astray is the bluebird. Here to stay is a new bird. He sings a love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then pretend that he is Parson Brown.He'll say, are you married?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Later on, we'll conspire as we dream by the fire. Two-faced, unafraid, the plans that we made.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And build a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s a circus clown. We'll have lots of fun with Mr. Snowman until the other kitties knock him down. When it snows, ain't it thrilling? Though your nose gets a chilling, we'll frolic and play the Eskimo way. Just walking. 聖誕歌嚟講咧，對我咧就係、是、小學嘅時候咧，我最喜歡唱嘅，即係音樂堂。 一定唱嘅，大声嗌咁样。 例如唱咩啊？ Joy to the World 嗰啲啊， Joy to the World 中文版 ，Joy to the World 平安夜啦，平安夜， 星星夜， 晚金钟 光 系啦，好开心啊！一路唱唱唱唱唱，总之啊，大声就得噶啦。咁咁多首圣诞歌之中咧，我最中意呢首就系Joy to the World。今日我拣嚟呢个几特别嘅版本，欣赏下。 圣诞节头先所讲咧，即系佢爱情都几难分割嘅，唔知点解圣诞节咧，拍紧拖嘅人或者未拍拖嘅人咧，总系好似有一种希冀啦，或者一种爱情嘅光华咧喺个空中咁样样。撇除有啲人话圣诞节唔安全啦，因为啲男男女女啊，夜晚可能饮多咗 啊， 撇除呢一样嘅。但系的确圣诞节好似对情侣嚟讲咧，系特别甜啊，特别有一种叫做温馨嘅感 觉。哇，尤其是冻嘅圣诞节， 系啊，拍拖过第一个圣诞好紧要嘅。即系你第一次同你嘅爱人过圣诞咧， 但系每一 样 嘢好似个 coin 咁样，有佢双面嘅吓，即系爱情喺呢个圣诞节特别有光环，特别咧好开心。但系冇咗之后，你特别喺圣诞节好 feel 到好 long，其他节日你唔会咁觉得咁 啱啊， 系咪 有落差嘛？ 系啊， 就系咯， 圣诞节应该开心， 好似一个 coin 咁咯。你有就特别开心，但你冇咧喺圣诞节特别伤心。所以今日咧第二首虽然唔系 Sally 选嘅圣诞歌，不过咧佢都系讲。Christmas 嘅陈奕迅嘅 Lonely Christmas 送俾大家。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认为香港的外防输入措施不能够放松，促请特区政府尽快将英国列入 A 组指明地区中的加强监测名单，从当地抵港的人士头七日要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由于欧美国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加上 Omicron 病毒可以突破感染后和接种疫苗形成的免疫系统，英国目前出现大爆发，单日个案创新高，他认为不应该得出 Omicron 威胁较少的结论。另外何柏良说，接种第三针科兴疫苗之后，中和抗体会上升，对预防重症的成效较佳，建议政府开放已经接种第二剂科兴超过六个月的人士尽快打第三针。广东省卫健委通报，广东省过去一日新增六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东莞，其中三宗在密切接触者排查中确诊，两宗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以及一宗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的个案。另外，广州市发现一宗无症状感染病例，患者从事入境转运工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9宗本土病例，其中56人在浙江确诊，至今的确诊个案达到10万宗。风暴雷伊预料稍后登陆菲律宾中南部，几万人已经疏散。菲律宾气象局说，雷伊已经增强为第二高的四级风暴，最高风力每小时165公里，阵风达到时速205公里。2013年曾经遭受超强台风海燕重创的东萨马省，省长说当地已经出现强风大雨，过去两日有近30000名的居民撤离。南苏里高省亦都开始感受到风暴的威力。中南部地区的海陆交通已经停止，几千人滞留港口，几十班机亦都要取消。本港天文台说，雷伊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预料周末期间进入南海南部，并转向偏北移动和逐渐减弱，但它的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0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8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4.7升5.6，腾讯控股451.4跌4.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6.2，美团231.8跌10蚊，盈富基金23.42跌1.6，阿里巴巴118.6跌2.4，演州煤业股份16.58升2.28，比亚迪股份263.8跌7.2，药明康德139.7升8.8，中国平安56.9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14.1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4点，升464点。港金报1659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4美元，卖出178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從樂觀角度睇，或者你攤翻著咧，今次 但係唔係一個 佢有新嘅伴侶， 唔係一個好嘅 breakup， 即係你同佢分手嘅時候係唔開心喎。但係你見到佢帶住另外一個， 哎呀， 又靚過自己， 勁過自己嘅， 又勁過自己嘅，喺嗰度遙遠咁樣行埋嚟。係 啦，仲好風騷啊！ 你點？我冇， 我都冇。 咁我覺得其實有時若果你話即係啲咁戲劇化嘅嘢咧，我有一次就係睇呢一個呢首歌，佢個 MTV 佢裡面嘅就係即係拍到呢啲咁樣嘅嘢咯，係咪？咁啊就好似以往嘅日子。你就是跟這個人過、但是在今年的話你已經跟他分手了，但你竟然會在一個 Christmas 裡面的話、一個 Christmas party 裡面的話，你竟然見到他帶了一個對你更即比你更加好的人會出現，又或者就在你想想就在人群之中他們在走過的時候、在見到和不見到之間、你又怕他見到你，但其實你又很掛住他，即那種感覺我覺得是哇真的 很要你見到他兩個好像親暱、很開心、啊、男仔又篤下女仔的鼻子、啊、即那些東西呢 是這個鼻屎嗎、 啊、還有其實要你去親 Christmas party 你當然的就說即 你 很漂亮 穿濕 穿濕了的女仔可能炸了雞、啊、即化了妝 是 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見到他們兩個一對逼人咁樣咧，你咪正等於佢大佬咁樣講，我覺得更加覺得自己即係竟然好辛苦，情何以堪咧？所以其實我就想揀呢一首咧，就係 Wham 嘅《Last Christmas》。 傷感嘅 party 咧， 你睇下嗰個 video 啊， 我淨 係佢就係咁樣咯。 我就係諗到咧，頭先我講啦，當你同你嘅愛人， 你同阿方有冇度過聖誕啊？ 有， 真係有 嚇。但係 講下方嘅聖誕啦。 但係 點啊？咩啊？ 咦！即刻打沉咗佢喎。 係啊，做咩唔講？ 即刻停住咗喎。 係啊， 一提阿方即刻停住。 平時成個都娓娓道來。 點解一提阿方輕機喎？ 即刻成個人 係咯。 因為我試過買禮物俾佢，但係我哋始終冇拍過拖嘅。但係 嚇，你同阿方從來冇拍過拖。 你講咁 多，講咁多嘢，原來從來冇拍過拖。 系嗰种咧， 暧昧 系啊，系啊，系啊，我送过一条颈巾俾佢，我送颈巾俾佢， 系咪你自己用过噶？即系你性格 似啊， 咦， 系 咯，呢只色入唔入？ 我喺永朗公司买嘅， 哇，永朗公司 系啊， 十好贵，喺男装部买噶嘛，核核突突嗰啲， 减价 系啊，鱼鱼男男嗰啲色嗰啲咧，诶，都系唔好要啦， 好啦， 送俾阿方啦， 咁你又送颈巾俾佢嘅？ 咁 啊， 聖誕節啦，冇即係因為頸巾咧好 close 嘛，同埋喺佢嗰條頸嗰度。 喂，你攬喺佢上。 係啦，又或者如果好凍嘅時候，你唔係好凍啊？你諗下佢將佢頸巾套落你嗰度，哇！然後有佢啲體温喎。 你諗下幾？ 諗多咗啦， 你啊！你諗下幾？ 都冇拍拖講乜啫？ 幾開心？點知有一日過年咧，我哋成班人有啲 common friend 嘅。 點啊？ 去佢屋企拜年。 圣诞节而家跳去新年啊，农历新年而家，哦，即系唔系讲圣诞 ，OK， 好，农历新年。 跟住我 咁样系咪播财神刀啊？系咪即刻改主题？ 你跟翻佢喎， 我播翻财神刀， 一弹就弹咗。 OK， 我发现条颈巾喺佢家姐度， 有乜问题啫？咁你追佢家姐咯， 系啊，咪追佢家姐咯， 成制咯，食住上，食住上咯。 系啊，边个烂条筋？ 错有错就系啊，一烂咗，喂，你烂咗我条颈筋，你而家系我噶啦。跟落翻屋企，唔該你嚇。你從此叫馬小端。 我好憎你哋。 有幾憎啊？冇咗個金嘅話，就攞翻個茶。 係啦，冇錯啦。 係你要拎啲嘢翻。 跌落地都攬一陣沙啦嘛。 係啊， 咁係咯。你嘅態度係咁啊嘛。 佢家姐靚唔靚女㗎？ 唔靚啦，我都唔係。 咁你好靚咩？你都唔係靚啫。 又係求咪要個蒙蔽菩薩孫咯？ 啲媽 媽咪執只老鼠死老鼠咯。 有嘢食啊嘛，至少。 喂，咁你咩歌啫？ 我揀嘅是 盲猫与死老鼠 过圣诞，盲猫与死老鼠，我哋过圣诞。 Three by mice, three by mice, see how they run。 我就转你呢只。 我哋系咪冇乜同情心？ 我哋唔惊你，我哋就播。 我哋系咪冇乜同？ 唔紧要，就播。 介绍你嗰只，介绍你嗰只， 就播你呢只。 唔好啊，你叫咩名？ 我原本拣嗰首咧就叫平安夜嘅麦浚龙嘅，因为点解拣平安夜咧？就系咧嗰日我系用平安夜送条颈巾俾佢嘅，咁佢都有送咗翻嚟小礼物俾我。 系送 咩 俾你？ 嗰个礼物咧，我就真系麻麻地中意啦。 呢啲要讲系咩啫？ 送咗一个快乐俾我。 几好啊！ 快 佬 啊， 快佬啊，有几好啊， 有几好啊，快佬！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有寓意噶，佢叫你接埋啊！ 系啊，冇错， 好似个快佬咁， 接埋啦，成仔 啊，你成鬼！ 呢一首歌就系麦浚龙唱出，接埋啦，成眼龟。哦，唔系应该叫咩名话？ 我反弹闸住啊！ 嗰个名叫咩话？讲一次。 平安夜。 哦 ，OK， 平安夜。阿方，你唔拣佢系啱噶，阿方。 门前喷着雪，全场是再大，何止中和。嘉宾不到还是要摆，拿来礼物派，无人被收买，换上了新鞋，可惜不会出街。平安都被那全城情侣遗下，平安都付了好年华，情到雪花落下，都清楚听见再害怕。平安过到下一天，转眼就到，最难挨的晚上仍过得到，没有你的爱慕 都孤单得自豪，无缘获得拥抱，何妨就约自己跳进舞。要可能出年佳节，还是要等明晨看树荫，仍然在闪灯，但要等的人，今晚是我死心夜，平安都被那全城情侣围下，夜平安都负了可怜话。 好啦，呢一首圣诞歌咧，其实咧我以前唔识嘅时候，就觉得吓啲嘅歌咁奇怪嘅，讲阿妈识第二个男人嘅咁 咸湿。 其实唔系嘅，咁你咪谂就系爸爸扮圣诞老人咯。 咩啊？ 你当系爸爸扮咯，当系。 佢歌词啊，就系佢仲要系 我知， 偷睇佢。 系啦，咁样我哋用一个开放啲嘅心去睇。 我唔会，我觉得咸湿。 不过只歌好得意嘅，就叫 I Saw Mommy Kissing Santa Claus， 咁啊好多年前嘅一个经典圣诞歌，咁啊来自呢个 Jackson 5啊，当呢个 Michael Jackson 咧仲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同佢屋企人咧，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唱啲歌都好听噶，佢唱好多歌好得意噶。 系啊，好多个 band， 系老鼠王啊嘛。咁、我今日咧送俾大家另一只圣诞歌就系呢只啦 ，I Saw Mommy Kissing Santa Claus。 咁其實就我哋有冇留意到我哋今日所揀嘅全部都是英文歌？ 系 系， 唔系我只 麦浚龙咧， 我只Eason嗰只唔系 Lonely Christmas。 好啊，嗱咁其实我觉得就到我咧，我就我因为我拣嘅头先之前嗰两只都系英文歌啦，所以我要拣翻只中文歌嘅。咁同埋我觉得嘅就 系 话圣诞节落雪系特别靓。 系啊， 你仲记唔记得第一个落雪嘅圣诞系喺边度？ 我知，我记得喺伦敦。 我 一九九六年，但系咧，我平安夜去到，就系、是、好似你话斋，成条街咩人都冇，咩铺头都冇，巴士又冇，地铁又冇。 阿马老爷，你身边一个爱你嘅人咪得咯？你使乜要咁多街路街上嘅路人？ 我怀疑佢冇， 佢、 啊、 自己拖自己，左手拖右手。 冇错，系啊，系咪就系咁样啊？但系都好正噶，嗬。落雪嘅圣诞， 落雪啦，好靓，好靓，好靓。 即系你谂下零度嘅圣诞节嘅话，会唔会特别觉得舒服咧？所以我今日拣嚟嘅由呢一首歌就系 Rubber Band 嘅零度圣诞。 想你唱中和谁笑着谈过，唯独我半天寄望轮候仍不过，这种画面遇过太多。 Oh Christmas time， 如何相拥过这冬天，幻想紧靠在你身边，但怎么去实践？等再度佳节已数百多天没见面，可否避免等待明年 ？Oh Christmas time， 从相识起数个冬天，换通宵守在你身边，像好友永未变。恕我太想放肆，能让你体温贴着面，但一见你，全部心事乱作一片。 令到圣诞 Rubber Band， 等待明年。 饮到几温，相对湿度74%。翻嚟我就有咩啊？ 犀利咯， 咩犀利啊？ 唱 记唔记得啊？ 丰收食堂。 OK。 提供抗疫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已经在7月至10月分批运抵古巴。米兰达代表古巴政府和人民感谢中国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帮助古巴抗击疫情。他说中国的援助和其他国际援助一起，为古巴抗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会听朝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喺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八百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菲律宾嘅南部。预测本港地区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9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74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8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3.8，升4.7；腾讯控股450.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7.4；美团232元，跌9.8；盈富基金23.38，跌2毫；阿里巴巴117.9，跌3.1。演州煤业股份17.06，升2.76；比亚迪股份264.6，跌6.4；药明康德137.2，升6.4；中国平安56.8，系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343，瑞士法郎8.446，澳元5.589，加元6.076，新西兰元5.281，欧元8.8111。每百日元兑港元6.8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4点，升514点。港金报16,59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41美元，卖出1,78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最主要咧就是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非常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战国有屈原上下求索。 哀民甚至多艰，唐有李白举杯消愁，叹愁更愁。宋有辛弃疾，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除了焦点创造带大家进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蒋佳涵的写作世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舒瑶仲会带大家探访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洗唔洗，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中午啊，12:02啊，头先咧啱同阿马老爷咧喺呢个咪后讨论紧咧，听日呢一个嘅即点即升，咁啊马老爷咧就拗下拗下佢嗰个头啦，咁跟住就哦，我都唔知唱咩咁样，咁大家想听阿马老爷唱啲咩歌咧，都可以俾啲建议嘅。 我想有啲难度少少。 O、okay, K， 好啊，咁不如唱一支《竹仔会二节弯》好冇？ 我知，我得冇问题，但我想 rock 出嚟。 我 rock 出嚟，追逐最后一节弯，咁咯，你咪加啲 rock 好，好人系咁。 你自己中意落 rock 咪落 rock 咯。 系啊，或者粤剧版，我谂紧， 咁啊留意听啊，华之啦。咁啊，今日一阵间晏啲咧，都会有 Dr. Eric 同你讲一种嘅宠物嘅，系啦，唔同嘅品种嘅。而呢个时候，马上送俾你就系。 唱个唱个， 唱个唱个， 风骚色堂 来啦！ 哇 ，Hello， 你越嚟越风骚啦，而家 系啊， 系啊，依家成为咗我哋风骚啦。 好 啦，听讲呢一个咧，都系你成日喺屋企度会煮俾阿嫂食噶。 系啊，呢、這个呢、這个好好食啊，呢、這个真系 真的嘛？系乜嘢？ 佢嘴角都含春咁， 系乜嘢？ 三色芝士焗蟹肉意粉。 哇！ 好正呢个， 唔食咧， 唔食唔食意思系唔食芝士啊， 唔 食意粉啦、啊， 唔食芝士啦、 啊，诶 OK 噶，冇芝士都可以噶， 即系唔放芝士焗蟹肉意粉， 可以 一样搞到， 一样可以， 啊抵死啊，真系， 因为咧呢个我日常其实做最多咧就系攞嚟做蟹盖嗰个原理嘅、 即系你就用呢个三色芝士焗蟹盖， 但系因为咧我觉得屋企整啊可以，诶、哎、咁不如捞埋意粉啦，我整大少少个汁。結焗埋落去啫嘛，又食到個效果又好食、 如果我哋嘅理解咧，譬如可能咧焗意粉咧，我唔知道啦，即系喺香港係咪呢一個我哋嘅迷思？就係、是、咧、如果食意粉嘅話，得兩種味嘅啫，一係就係紅色汁， 茄汁、 白汁， 係啦，白汁， 係。 等我諗先，又好似係喎。 有冇啊？有冇第二啲顏色㗎？因為 有 時會問你㗎嘛。 有黃色嘅咖喱啊嘛。 係啊係係。 黑椒汁有冇？ 黑椒汁就棕色啲咯，棕色啲咯。 係咯，咁啊呢一個應該都係白汁㗎嘞噃。 係啊，其實我哋都算係白汁嘅一種嘅。 好，即係白汁。 好，咁我哋就應該聽落去就好簡單。但如果你講緊話三色芝士咧，有冇話係一定係咁樣嘅配合㗎？ 哦，其實唔需要㗎。好似我哋去超市咧，其實佢有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芝士啦，有啲混合。 芝士啦，有啲純粹車打，有啲 Parmesan 啦，咁有好多嘅。咁但係有一隻咧係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佢有隻胡椒芝士嘅。 胡椒芝士 係啊，食落去辣辣地，我覺得幾過癮㗎，幾過癮 㗎。真 係㗎，真係㗎。 有胡椒芝士啊？ 有㗎，有㗎。佢嘅就 pepper 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就建議用混合芝士，因為佢有車打啦，車打就係香同埋拉絲嗰種感覺啦。但係另外 Parmesan 咧，佢又有個濃味。所以我咧混合芝士咧会比较适合。 明白。咁即系我如果我可唔可以加我自己中意嘅芝士？例如我好中意食 blue cheese 嘅，系啊，蓝芝士啱唔啱？呢个未必啱。 呢个味口味必啱喎，呢个 系啊，因为我见到 太过霸道啦，佢就。 正如你头先你介绍咧，就系话咧唔同嘅芝士其实基本上佢哋系放唔同嘅用法。 系啊， 有啲譬如可能咧就系你整多士嘅，好可能就要拉丝嘅嗰啲啊，或者你整 pizza 嘅话咧，你又要用唔同嘅。 系啊，水牛啦，嗰啲用水牛。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其实佢就系。如果是这个就是应该是应该用那三只的就是 先你讲这三只。混合即是有车打 Parmesan 就 OK 了。 这个就胆来的了。 是啦。 是吗 就 再拖。 因为 Parmesan 香车打它浓就你讲的那只就太过霸道就那就 不建 议啦。是 啦。 可能没那么啱。 是啦。那你就建议我们就可以再摆再车多一个就是有 black pepper 的就是有这个黑胡椒的。 是啦是啦。它这个另外一种风味啦但是挺特别它不会太过肠的胡椒味。 霸道啊。 是啦 不 霸道。 不要霸道。因为我试过有一只食过呢就唱歌都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它说有 truffle 在里面。哇好食到不得了那只。 是吗 但是好香。系特別，同埋正如你所講嘅就係佢好長咯， 係 係啊，所以就唔好啦。 因為我見你係咁講望住佢睇嘅霸道， 係咁睇霸道，係啊，我因為我中意食嗰啲，可能我中意食嗰啲都係濃味同埋霸道嘅味道嘅。 佢個人霸道，所以 我個人係比較霸道。好啦，總之嘅就唔好啦嚇。頭先我哋所講嘅三個三色嘅就混合芝士就已經得啦。好，混合芝士要準備我哋啲食材咯噃。混合芝士大概幾多度啊？ 通常我建議80g 但我如果我自己咧，我起碼落150g 嘅。 哇！哇，使唔使咁多 double 啊 ？double 好多。好，因為我又係好 芝士怪， 係啊，芝士啊，好香嗰種感覺啦。 好。 咁就意大利粉啦。咁通常我哋焗一個盤仔，咁啊大約600g 度都夠我哋屋企人食噶啦。 芝士粉有好多隻嘅喎，有嗰啲咩 angel hair 唔需要 普通 嗰只， 普通 係 啦，正常係啦， 係 長。長嗰啲咧就適合焗啲啦，咁闊面咧其實又唔係唔得嘅，但我自己中意食翻意大利粉嗰種傳統嗰啲。 好， 咁就我哋拆咗嘅蟹肉啦，咁我哋其實咧就會選用啲大肉蟹，或者我哋當日去睇到有啲咩蟹平，佢去做一個拆肉嘅。 就普通喺街市買嗰啲。 係啊，普通街市買就 OK 啦。咁肉蟹咧，因為佢多肉甜，咁咧我自己咧就會揀啲花蟹嘅，其實。咁但係就成本就會高啲啦，但係其實食出嚟嗰個味就會清新同甜啲。 我想問一下150g 嘅蟹肉，即係幾多隻蟹度啊？ 我諗你如果都要兩隻噶啦。 兩隻 其實拆出嚟咧，如果你係大肉蟹就唔止150噶啦。咁我哋通常睇下你大蟹嗰個 size 有幾大。 得噶啦，我處理啦，我一路拆一路偷食。 總之佢就係150g 啦，嗬。 係啦，建議啦， 細只嘅你咪買兩隻咯，咁樣係咪差唔多？好啦，咁跟住如果係嘅話，仲有其他嘢，哇，又嚟牛油啊！ 係啊，洋葱啊， 洋葱一隻 啦，牛油咁呢個少啲咧，其實就係攞嚟起鍋炒一炒嘢，咁大約10-20g 就 OK 噶啦。咁啊，忌廉就大約225g 啦。咁呢個就視乎個人嗰個香味，中意攞到幾濃，咁可以隨量去斟酌去落嘅。咁我就唔會落水，唔會落湯去煮嘅。咁呢個汁咧，我就會落牛奶。 哇！ 好味。 咁就大約1100g 啦，即係一包嗰啲奶就1L， 一公升 係啦，嗰度就1L啦，即係1000噶啦。咁啊，係啦，咁可以買咗一包唔夠，可以溝少少食用水都 OK 嘅。 但係咪一定要用 full cream 嗰只啊？全脂奶 都可以，可以唔使嘅其實。 哦，唔可以唔使。 係啦，可以唔使嘅。 skim 嘅都得。 係啦，普通都可以。 係啦，因為我真係哇，你又有忌廉，又有牛油，同埋上次我哋食咗聖誕大餐，你已經全部都係牛油咯。 我哋三個都肥咗好多。 係啊。好，咁之後嘅話，我哋仲有啲乜嘢調味料？ 咁啊，調味料咧，其實就係糖鹽。咁啊，少少雞粉啦，咁啊，基本上就夠曬噶啦。其實每樣嘢嘅調味料都係落好少、好少、好少。 O K， 即係丁丁咁多。 係啦，但係因為我哋煮呢個嘢，其實咧我要令到個汁埋咧。咁如果咧正常咧一啲做法，我哋就會煮啲麵撈嘅。咁如果有啲家用式話，哇，有牛油又忌廉又麵撈，麵撈其實就係麵粉開油，令到佢好似我哋中式咧埋芡三粉水咁樣。但係三粉水埋出嚟咧食滑嘅，但係咧佢預熱咧或者擺得耐會 化水， 嗯、 但系面捞咧捞咗落去嗰个汁度咧，佢系唔会化水，佢、 哦、 可以长时间保持到嗰、那个嗰、 那 个结度稀结度， 系、啊、就如果呢个嘅话就可以用呢个面捞， 系啦可以用。如果唔用咧，其实就我哋就系靠个忌廉同芝士令到佢哋煮翻埋佢紧啲咯，紧致啲。 好啦，咁而家我哋开始嚟做咯噃， 系啦，咁我哋先烚咗个意粉先啦。 嗯 啊！唔好烚意粉前，我哋要蒸咗蟹先， 系、哦、 要摊冻先好。 你都未拆肉， 系啦。 嗯， 咁我哋蒸咗蟹之后摊冻啦。咁喺呢个摊冻嘅同时咧，我哋就烧热水，煮呢个意大利粉。 嗯 咁我就会落少少橄榄油啦，咁啊少少盐，跟住咧就抌落去烚。 嗯， 咁点解我哋会落油咧？落盐就系俾个少少嘅底味啦、 嗯。 落油就系防止佢会黐住。 哦、 但系呢个系第一 part 啫。其实我哋转头咧攞起咗烚到七成至八成。 嗯 咁點為之七八成呢？其實我哋攞一條鏊，佢、嗯、中間咧正正仲有一個小圓點係白色。咁佢仲要鏊一鏊咧、 嗯， 因為我哋唔會話衝凍水嗰啲嘅。咁、 嗯、 有佢鏊一鏊咧，咁啊差唔多啦、 嗯。 但係其實意大利粉唔應該熟曬嘅，因為我哋轉頭焗爐咧都要再焗，熟個頭咧就會變咗糊口噶啦。 係咪真係都係用翻個方法㗎？就係將佢一條咧彈落去。 哦、 我見到啲意大利人 呢個就係黐住，會黐住嘅。係 啊，佢話黐住嗰只。 其實夠熟嘅情況係真嘅。救咗嘅情況， 個個都係咁樣。嗰啲阿蟬咧，佢哋嗰啲意大利阿蟬就會咁樣做。 其實我哋細個咧，佢嗰啲燒教都係咁樣， 係咩？真唔係講笑㗎，係啊！ 打落人塊面咯，得唔得？ 面就如果好似我咁油，應該得嘅。 咁油先至唔得 啊！係啊，咁油應該唔得嘅， 跌翻落嚟啊！ 好啦，咁總之嘅就係話，將佢中間個心其實係硬嘅， 係啦，仲有少少一個白點， 嗯， 咁就啱㗎啦。咁攞出嚟咧，我哋就再撈少少橄欖油，系啦，因为我哋烚嘅时候咧，如果唔落，佢就会一条条黐住咗。 系啊， 咁但系因为我哋拎到出嚟咧，佢冇水啦嘛，咁、 嗯、 佢变咗全干粉嘅时候咧，佢会再黐翻埋，所以我哋呢个时候都要捞多少少橄榄油啦。 明白。 咁就由佢摊喺度先，咁就唔使喐住噶啦。 等佢可以啲面同面分开，系咪？ 系啦，分离翻啦，咁、嗯、就唔需要 放 喺 个盘度。 系啦，摆喺我哋要焗嗰个盘啦。 系。 可能大碗啊，可能盘啊，都可以嘅。 嗯 跟住咧，好啦，就整，我哋就拆蟹肉啦。 嗯、 其實蟹肉咧就最好肉就係個身同埋個肝。 嗯。 咁、 嗯、 但係咧，我哋避免咧點樣去拆得方便啲咧？其實蟹身我哋剝起咗個蓋。 係。 咁佢咧六隻腳。 嗯。 係咪有個腮位嘅？ 係。 咁我哋搣咗腮之後咧，佢零零四四係咪有個弧位？ 係。 出咗嚟。其實我只要喺嗰個弧位與腳身之間咧打橫一刀片落去，起咗出嚟之後咧。基本上咧，佢嗰個紋理咧，因為佢係啱啱好一梳梳骨嘅。當我哋嗰度開咗刀一開二之後咧、嗯，基本上我哋就咁 刮出嚟， 刮出嚟就出曬嚟嘅啦。 真係。 如果咧我哋唔劏呢一刀咧、嗯，我哋係真係要慢慢咁樣又要搣啲殼，跟住慢慢 爛爛嘅咯喎。 係啦，同埋最慘就係我哋會有好多殼會跟埋出嚟、 哦， 所以咧我哋最方便就係搣起咗個蓋，嗯、跟住喺個腮位咧。 嗯 貼住腳嗰個位 置、嗯、 一開二，跟住佢你好明顯睇到佢啲嗰啲幼骨啊，跟住基本上你跟住一梳咁刮出嚟就出曬嚟啦。所以呢個就拆蟹肉最方便嘅方法就一定係咁啦。 大家又可以試一下。好啦，咁整完之後咧，咁啊拆曬啲蟹肉啦，咁跟住我哋又點搞咧？ 跟住我哋就洋葱啦、 嗯， 洋葱我哋就切細粒。咁、 嗯、 呢個咧就係攞佢香味同口感嘅。係、 嗯。 咁就其實咧，我哋可以加啲白菌都可以嘅。 哇，正啊！ 係啦，白菌粒。 嗯。 咁就洋葱 係 啦，都係切粒。 嗯。 咁啊，去咗個定切粒嘅。 嗯。 咁我哋用牛油起鍋先啦，跟住先炒洋葱、嗯，但係洋葱咧一定要炒到佢熟。 知道。 即係，但係如果我哋唔擺落口咧，係啦，但係點知佢熟咧，就係、是、一路透明啦。 係咯。 同埋咧，你會聞到好香嘅甜味嘅。 嗯。 洋葱嘅甜味。 嗯。 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唔擺落口咧，佢哋都有啲信息話到俾我哋聽。透明形狀咁啊，同埋聞到好香嘅洋葱嘅甜味。咁嗰時我哋又落埋白菌啦，跟住白菌就好快啫，基本上炒一炒，跟住咧我哋就落調味料啦。咁就係我哋啱啱講個少少鹽糖啊， 其他 係啦，雞粉啊，少少調味啦。咁我哋就落奶啦。咁落奶 全部車曬落去， 係啦，全部車曬落去，超快！我同你講呢個超快嘅， 超快真係。 跟住車曬落去加熱咧，咁就因為我自己咧知道個份量係落幾多味。如果唔係咧，你落完奶其實你要試一試先嘅。 嗯， 試啱你自己胃口。咁咧，如果我嗰個份量咧，千一個 gram 度咧，我就各一茶匙先。 嗯。 各一茶匙先。阿鹽咧，鹽就四分一茶匙就 OK 啦，要少一少。 你頭先你講嘅話就係所有嗰啲咩雞粉啊、鹽啊，嗰啲全部都係好少噶嘛。咁你咪趁呢個時候，你咪試咗個味先咯，係咪咁講啊？ 係啦，試咗味先咯。 OK， 試咗個味就係啱咗自己嘅味啦。咁跟住咧，你就使唔使滾啊？使唔使滾好耐啊？ 其實唔使嘅，佢超快嘅。佢一滾起之後咧，我哋嗰啲蟹肉啊、洋葱啊，車曬落去。咁啊，白菌已經炒好曬啦。跟住後屘咧，落埋忌廉。咁咧撈勻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落面撈噶啦。面撈就係令到佢緊緻啦。但我哋落咧，就係落一茶匙嘅面撈。 面撈你再講多次，講多次嘅就係用油啦。係 啦，面撈咧我哋就用啲白油啦，燒熱咗，跟住加啲面粉落去開，開到佢流質糊狀。咁如果我哋呢個份量咧，我就建議要三茶匙，三至四茶匙。 三茶匙。 咁啊，要現場睇，因為你收鑊收到個液體會唔會少咗啊？睇到佢掛到咧，即係你落去個意粉面係掛到唔會走曬嘅，其實就 OK 嘅啦。 又唔好太過結嗬，因為如果 太 過 結 就 會糊口啦，太過糊口食落好漿糊咁樣嗰種感覺。 OK， 好啦，搞掂咗啦。 係啦，跟住我哋就落芝士，咁啊預熱焗爐啊200度啦，抌落去通常8至10分鐘，咁啊起曬焦，好香嘅芝士味啦， 救命啊！ 就 very good 就 very good 啦嚇，咁跟住就可以大家食嘢噶啦，其實我都唔使加其他嘢啦，係嘛？如果你淨係食一個三色， 其實夠啦，夠曬噶啦，係 咪 啊？ 即係唔使整其他嘢。 你淨係食個汁間意粉咧，即係我自己咁中意食嘅，我都係兩碗頂盡噶啦。会滞嘅， 我都觉得系，因为太多芝士嘅，系咪啊？ 系啊， 咁啊呢个就好简单啦。若果你话简单啲嘅，如果系唔食芝士嘅咧，咁你就可以就斋整蟹肉， 斋整 同埋嘅就系呢一个。 咁但系咧，我如果太过蟹肉，觉得哇，好似话成本贵又麻烦，其实我哋用啲咧由盐水浸嗰啲吞拿鱼都可以做翻呢样嘢嘅， 虾都得啦。你咁讲， 虾都可以，但系我觉得吞拿鱼加忌廉嗰个味口会适合个虾。系啦，但你话当然我可以加少少虾切啦，摆落去一齐捞都可以嘅。系啦， 好哇，非常之好味， 正， 亦都好简单。咁啊，系人嘅，大家有啲试下啦，亦都可以学下啦。就系话头先你教我哋点样喺个蟹嗰度就拆嗰啲即系蟹肉啦。我如果我谂识咗呢个小技巧，我觉得可以整 好 多嘢， 快 好 多啦，快好多。 冇错，好，今日再次要多谢晒昌哥， 多谢昌哥 好好味嘅嘢，多谢晒你 ，thank you， 好， 多谢 粉 丝，拜拜。 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生不会气场，谁盼又受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自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谁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头。 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能做自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 今天继续对低自己，时间是12:29，我们有陈柏宇这首歌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一半小时即将出现嘅啦，阿马老师，一阵间我哋有乜嘢知唔知道啊？ 呢个 pet pet pet pet 就系 Doctor Eric 嘅，就系讲呢个宠物噶，黏膜先生吓，冇错。咁跟住今日嘅即安剧，咁啊大家留意住咯噃。我哋先听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世贸中心寻日发生三级火，13人需要送院，直至今朝早10:00仍然有4人送院，全部情况稳定。4名仍然留院的女子，其中2人在东区医院，1人在玛丽医院，1人在律顿寺医院。火警在昨天中午12:00发生之后升为三级，期间消防疏散大约800多人，伤者中1人情况一度危殆。铜锣湾世贸中心昨日发生三级火，现场今日有工程人员出入，并有保安员登记资料，只是给员工进入。世贸中心内仍然有烧焦味，前往上层办公室的升降机继续运作，1楼至5楼的扶手电梯就未有开动。在34楼一间医疗机构工作的陈小姐说，公司一向有火警演习，亦都有齐消防设备，因此昨日火警期间较为镇定。在15楼工作的卢先生说，办公室的上网和电话未能够运作，他认为在昨日的火警中管理处处理得不太好，并没有通知租客有关火警的事，又说办公室内有逃生指示和洒水系统。本港今年头10个月，警方共录得超过13000宗与科技罪案有关的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24%，受害人合共损失大约24亿港元。警方相信疫情期间市民网上活动大幅增加，令网上罪案上升。警方今年9至11月配合国际刑警采取打击行动，移除15个具备指挥和控制功能的僵尸电脑伺服器，近2500部被操控的僵尸电脑设备，和移除过1000个钓鱼网站。另外，亦都有一些案件涉及网络闭路电视镜头、网络储存装置、家用路由器以至是影印机等被入侵，装上恶意程式用作网络攻击。亦都有私人机构的网页伺服器被恶意程式入侵，以进行秘密挖掘加密货币，历时达3个月。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9人死亡。航空公司宣布客机原定飞往美国迈阿密，但在位于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的机场失事。事件造成机上7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死亡，据报包括一位来自波多黎各的音乐监制。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1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7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8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计造价，药明生物84蚊，升4.9；腾讯控股450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76，跌7.6；美团231.8，跌10蚊；盈富基金23.4，跌1.8；阿里巴巴117.8，跌3.2。演州煤业股份17.04，升2.74；比亚迪股份264.2，跌6.8；药明康德137蚊，升6.2；中国平安56.9，系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14.1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5点，升496点。港金报16,59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2美元，卖出1,78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3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呢个环节啦，就系中午嘅时间啦。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咁啊，请翻 阿 Doctor Lim Mok 啊 ，Doctor Eric，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你知唔知我头先好惊啊？头先咧揾又揾唔到你 ，WhatsApp 你又冇理我。你今朝系咪好忙啊？ 系啊，唔知冇理你啦。你个女主持都唔理你啦。 你唔可以咁讲嘢噶， 你唔好喺度挑拨离间。 系啊，喂，好啦，嗱，咁我哋讲翻今日咧，就 Doctor Eric 同我哋讲个话题就系 Yorkshire Terry 系咪啊？ 系啦，我哋咧个你讲紧组别先啦，第三，我哋今日去到第三组啦，咁啊第三组啦，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就有10组嘅，咁第三组咧就系香港都算一个好流行嘅组别，系 Telly 狗， 我中意啊。 是啊，好多人都喜欢的。Telly 狗呢其实成个品种很多，很明显很多很出名的品种啦，譬如啦就Jack Russell 啊，很多 Adel Terrier 啊，全部都好得意啊，毛长长地啊，好靓嘅。咁就不过 Telly 狗呢是好多都是英国嗰啲咁嘅农业繁殖出嚟嘅，开头呢都是攞嚟追老鼠性嘅，所以呢 是我听过。 所以呢譬如呢我哋今日讲嗰隻狗咁多种狗系最特别一样嘢，就係、是、今日讲约瑟特利啦。咁係香港一个特利狗最流行嗰隻嚟㗎啦。咁就即係过往呢几年就譬如 Jack Russell 啊 ,Bull Terrier 啊嗰啲都开始流行，不都冇得比㗎啦。约瑟特利呢其实呢系成世界最流行嘅狗嚟㗎。 啊你用咩即係你系有数字证实嘅，即係佢全世界最流行嘅一种狗啊。 最流行嘅一種狗嚟嘅，咁啊 Poodle 就可能最近同佢挑戰啦嚇，約瑟特利啦，喺香港絕對係 poodle 噶啦，即係貴腐狗噶啦。不過就世界上咧，約瑟車利係領先嘅，所以係 我又唔知喎，係啊， 係啦，好啱誒，因為細只嘛。又衣帽又长又得意，好似即系成面 玩具狗。 但系 Eric 系嘅，我同意你讲，佢啲毛系好得意嘅，长长地咁样。但系其实香港咧都叫即系比较湿嘅地方啦， 吓， 尤其是热天啦咁样。你唔即系唔觉得即系佢会带嚟啲不便，或者系会有皮肤问题咩？我想 问。冇，记得毛同埋皮肤系冇关系嘅。我都成见人带皮肤病狗嚟咧，嚟到之前就剃晒毛去，因为个宠物店叫佢做。其实咧，记得一般皮肤病同佢啲毛。毛嘅长度冇关系嘅，你剃咗毛都唔会整走个皮肤病嘅，皮肤还皮肤，毛还毛，系、啦。不过咧，呢只品种诶，呢度香港人好兴去养咧，其实系好唔啱好多香港人屋企养嘅， 好唔啱香港人养啊。 系啦，因为咧，好多人养啲咁嘅玩具狗啦，特别即系你谂玩具狗就谂玩具贵妇狗或者我谂呢只狗噶啦。咁而呢种狗咧，唔似个贵妇狗咧，个性格系完全唔啱细路仔嘅。 吓系啊， 系啦，系一个好活动嘅狗，系中意你最好系即系你系一个单身人士同佢养最好噶啦，佢系好啊，好跟一个人嘅啲狗嚟嘅。 嗯， 好硬颈， 系 啦，硬颈。 但系头先你话佢好活动嘛，意思系咪即系话 Yorkshire Terrier 系要即系带佢跑啊，周围跑下出嚟街， 成倍噶。 不过佢适宜系室内养，因为佢细只，咁你屋企诶对比例大啲啦。不过咧，佢哋系要出街嘅，所以要一个人诶啱时间，但系够时间带佢出街啦。二咧，佢啲毛系嗰啲又系长到好似阿富汗垫地咁样嘅， 系、 所以打你嗰度咧，佢又系嗰啲，如果你日日同佢梳毛，佢都会打 kick 嗰啲狗嚟嘅。 哦，所以咁啊麻烦啦。即系你要等好多时间啦， 系咯，你剃晒啲毛就唔靓噶啦，所以你就 系啊，剃晒啲毛完全唔靓噶， 系啦，咁你就应该拣第二啲狗噶啦。嗯、 但系头先你话咧 ，Yorkshire Terrier 系比较跟一个人，即系意思即系话，譬如举个例啊 ，Sarah 咁样，佢养咗一只 Yorkshire Terrier 啦，咁我咧，譬如我系个男朋友咁样，佢就会对我唔好噶啦，系咪？ 佢会保护佢咬你噶啦。即係所以佢咪咁啊？訓練可以改變呢啲嘢啦。所以呢啲狗咧，要一個有經驗嘅人養嘅。所以咧，你見呢啲好多時你睇嗰啲貴佬戲啦，就好多時個主人就攬住一隻約瑟車釐，有人行過就哇哇哇哇！呢啲狗咧望乜都吠嘅， 望 乜都吠。 有嘢過嚟咧，有人喺敲門，呢啲好好嘅看門狗嚟嘅， 係咩？ 一定吠嘅。所以咧，呢啲係一般香港人唔會中意嘅行為嚟啦。 好嘈啊！嗬， 系啦，所以咧就你预咗养呢啲狗，佢会咁样噶啦。 不过 咧就所以咧，你就要一定摆好多 training 去，即系减低呢啲咁嘅倾向啦。 其实 Dorian， 我想问咧，其实系唔系我估啫？我唔知系咪所有大部分咧，应该啲细种狗咧，都系会有少少类似呢啲咩都吠一餐嘅，即系 唔系真系。 有冇边只系比较静啲噶？ 贵妇狗静噶。 哦、好 我唔觉得咯，我屋企嗰两只，人哋喺出边行过，佢都系咁吠吠吠吠， 用比较容易训练啲嘅佢哋。 哦 ，OK， 系啦，呢啲就因为训练啦，好似香港人，其实好多时咧，我训练只狗，如果我唔训练埋嗰啲屋企人啊，个工人啊， 你训练埋屋企人， 系啦，要训练佢哋点样训练只狗咧，其实好失败嘅。 训练佢训练只狗， 所以咧好多时咧，你就做咗，譬如屋企有三个人住咧，你就基本上训练咗三分一时间嘅啫，所以咧就其余三分二咧就有啲狗咁样 OK 嘅。所以由呢種狗就唔係啦，要我哋叫 consistent， 要不停去哼佢嘅，所以就呢個好緊要啦。咁呢啲狗咧，其實都有啲醫療上問題嘅，咁咧就其實都比較多問題，而我都常做要做手術添嘅。第一樣嘢咧，佢哋好興咧遺傳好得意嘅，你我哋有個髋關節啦，即係我哋個腰嗰個臼嗰度啦。咁個髋關節咧，佢嗰個有個波，有個吸位咁樣咁啊，那個臼嘅感覺啦。嗰、那個骨個波咧，有時咧遺傳咧係冇血管嘅。 冇血管 係啊，所以就變咗咧，去到六七個月大咧，依人就帶只狗嚟或者狗跛，咁咧就原來咧嗰、那個波就變咗豆腐咁樣噶啦，豆腐 咁得人驚。但我想問咧 ，Dr. Eric 啊，其實咧，如果我當啊即係去買一隻 Yorkshire Terrier 啦嚇，咁其實。在那一刻我可不可以找人找醫生跟他 check 咗先嘅，即係揾個 vet check 咗先 嘅。係最慘的。 check 唔 check 到㗎？ 就嗱，依個問題就 check 唔到嘅，因為佢一定 仲要 check 唔到添啊。 係啦，到某一個年紀佢開始跛你先 check 到嘅。 哎呀，咁點算啊？ 所以依個難嘅，冇嘅，你要面對有個咁個潛在嘅風險。好消息有手術再去整好佢嘅。 哦， 手術都算一了百了嘅，同埋依啲狗啦，好興個波嗰句甩嘅。 我做醫生咧，我就做 點為之個菠蘿蓋甩？ 係啊，甩咗會點啊？ 遺傳咧，我哋個菠蘿蓋就喺個坑入邊嘅，攞大家去抽個摸到個頂起出嚟個嚿骨咧，就其實個菠蘿蓋喺個坑入邊突出嚟嘅啫。咁啊，佢呢嚿咧天生嘅菠蘿蓋會鬆弛一邊嘅，咁啊就變咗咧，佢就會好容易你冇咗個菠蘿蓋咧，嗰、那個臼、那個收個臼就唔穩定噶啦，就好容易扭親啊、斷韌帶啊，老啲咧就會。嚴重關節炎噶啦，所以咧就依一個咧就又要做手術嘅，所以咧。 但係呢個 chance 有幾多度啊？即係譬如話十隻 Yosemite 會唔會有只係得可能係一隻咁樣？ 咁樣講啦，我咁多年做依啲手術咧，我諗最多次做嘅品種都係依種噶啦。不過唔係常唔係隻隻都有嘅，咁得嘅。即係我諗你有，我諗六分一機會。差唔多 六分一，哇！咁都好 高啦， 嗱，不過呢個問題咧，頭先第一個問題就罕有啲嘅，呢個問題咧就你去基本上 B B 都應該摸到有個偏向噶啦，所以咧可以即刻知道嘅，咁啊知道嘅就香港其實最緊要係其實嗰啲繁殖者知道只狗有問題，唔好再用嗰只狗去繁殖啦。咁就咁啊，主人帶到嚟啦，領養又好，買又好，咁就我摸到可以建議你去做嘅。 得 Darryl， 但其實好似有啲矛盾，即係我聽人哋講啦，你話咧佢係最 most popular 啦，即係成個世界，但係佢又好似咁高嘅有問題嘅機率，咁其實一般主人唔會買一隻咁容易就要做手術嘅。雖然你話做手術可以一了百了，咁但係第一要錢啊嘛，第二咧你都唔想去挨一刀 啊 嘛，係咪你 擔 心 啊 嘛？ 哦，咁啊機會又未至於大到咁樣嘅，第一一般。都可以用一般都是冇事嘅，所以就即系依啲嘢咧，就系要注意，不过唔会影响你拣唔拣一种狗嘅。依只狗系世界最 popular 狗，系有原因嘅，因为吸依啲问题唔系咁常见嘅。咁啊，佢仲有其他嘢噶，老咗嗰时咧，依啲气佢哋有个病叫气管痰，咁 样气管咩话？ 痰啊， 气管痰塌咗，跌咗， 哦，塌落嚟个痰。 系啦，咁咧我同你咧，我哋个气管咧，即系你如果碾死人咧，你就碾扁个气管啦。个气管本身系个硬嘅喉嚟嘅，咁呢啲狗咧就其实有好多咧个喉唔硬嘅，就一半软嘅。咁啊老咗嗰阵时咧，就好似睡眠窒息症咧，你个鼻鼾越嚟严重咧，佢哋越嚟越软噶啦。咁去到某个年纪咧，佢开成不停咳噶啦，之后咧就塌到呼吸唔到噶啦。 哇！咁点算啊？可以做咩啊？做主人可以帮点样帮？ 呢个遗传问题嘅又系个塌个问题，就一般嚟讲都喺香港都唔会特别去整或者咩 吓唔整咁点啊？佢唞唔到气 系啦，你要即系佢唔会佢个进化咧开头系冇事嘅完全，所以我哋要拖延佢个恶化。咁一般嚟讲，如果你 keep 只狗瘦掹掹咧，其实咧就呢个问题就变咗细好多，就 哦即系唔好咁肥。 哇，好矛盾喎、啊！咁系咪唔俾佢食嘢啊？你 要 佢瘦掹掹， 要 keep 瘦掹掹嘅意思就唔系真系瘦啦，即系要标准嘅 哦，即系唔好俾佢肥。 系啦，应该见到两条肋骨，两条肋骨， 一个手住，今日见到， 好似个咩？ 你见到佢两条肋骨啊？ 系啊， 两条肋骨，两 咁都算瘦噶咯？ 唔系，正常标准咧系应该只只狗都系嘅，应该系啊，如果你。塌曬冇貼身咧，係應該見兩條肋骨表示標準嘅，所以 即係咁咧就會冇咁高機會有頭先你所講嗰啲氣管塌啦。 係啦，一般人嘅美麗嘅標準同埋健康嘅標準係有啲出入嘅，好似人咁嘅啫。 知道， 明白。 哦、 所以呢個品種就係十分之好養嘅，不過梳毛就真係你見好多時咧，如果出 show 嗰啲狗咧，就會可能同佢日梳啦，因為你如果對打一個 kick 咧，你去梳佢就會斷噶啦，就你會心痛噶啦， 好煩噶， 所以你要早晚梳。可能早五晚梳，咁如果你想 keep 到佢去到咁嘅标准啦，如果你唔介意咁 早五晚啊，我谂啊马小强咧，你都冇试过早五晚梳头啦，系咪先？ 哇，又要数佢两条肋骨， 数两条肋骨，又惊佢个髋关节，又话个菠萝 盖 有事。 呢个分拨离间唔使我做啦，你都讲咗啦。嗱，佢哋 又要陪佢玩， 系啊，佢要陪佢玩，咁啊就不过你如果唔系一个出 show 标准系好好嘅，同埋有个着数。呢种狗咧系完全唔甩毛嘅，系啊，条毛都 就唔会有嗰啲即系成地毛啊、毛球啊嗰啲。 但你又要帮佢梳毛、 啊，而系一个有经验 養狗人呢只狗係好好玩嘅，因為係好容易訓練，因為佢 literally 一隻正常即係、就是、一隻大狗喺個迷你品種嘅，所以佢又好似只 Jack Russell 咁樣咧，即係出名 Jack Russell 就係、是、好活躍啊。 Jack Russell 係咪好似嗰啲馬仔咁？好似只馬仔嗰只咁？ 細細只咁樣， 細馬仔咁 嘅 好似。 係啦，係啦。咁啊，嗰啲咧，嗰啲嗰個品種咧就好出名，係一定嘅個人都望住就知道，啊，呢只狗一定要做運動。咁啊，全部 Telly 狗都係咁樣嘅，其實，所以不過如果你做得好咧，好似嗰啲咁嘅品種咧就好醒目，佢樣唔係好醒目，不過咧係不過佢哋係一個好醒目，好我認為如果你擺心機入去，一個好會有回報嘅狗嚟。 咦啊，有啲似你嘅多得 Eric， 睇落去唔係好醒目，但係其實好醒目。 哎呀，你揀埋我。 喂嗱，同埋多得 Eric 嗱，聽日咧我哋一個環節叫你又知唔知？咁咧順便都預告一下，因為咧聽日咧我哋邀請 Dr. Eric 咧親自上到嚟，因為阿 Sarah 都想見你啊。得唔得 啊？ 咁啊，上嚟问 乜嘢啊？问动物啊？ 唔好讲俾佢听，你唔好咁快穿啫。 我想要贴纸啊， 系啊， 贴纸啊，问啊，我就负责问动物问题啦。如果你想，我可以加啲科学啲嘅问题入去。 科学 哇， 有 正 深唔深噶？ 哎呀， 哎呀， 深嘅，深 啊，好，咁总之咧， 好咯。 听日留意住风骚发人嘅，你又知唔知？好嘛，咁啊，听日咧就真身出现啦，多谢 Eric， 好冇 ？OK， 今日多谢晒，唔该晒， 拜 拜。好啦，咁呢个时间呢就已经再得十分钟到系一点钟啦。咁而呢个时候呢我就要听听今个礼拜嘅即安剧。咁马老师我哋要嚟讲声同大家讲声拜拜嘛。系咪咁 係 啊你唔讲拜拜走咗去嘅。OK， 好听日十点钟再见大家啦。 好嘅拜拜。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 ，Alison， 今日咧系你作为安全主任第一日翻工，紧紧张先。 某位前辈心情系有少少紧张嘅，但系放心啦，我一定会好认真、好谨慎、好小心咁去做嘢嘅。 咁就啱啦。作为一个安全主任咧，我哋系有责任咧去观察每一个工作环境系唔系安全噶，咁就可以减低工友喺工作期间受伤嘅机会噶啦。 好，知道。 话晒你今日都系翻新工啦，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好有经验嘅师兄睇住你，等我带你过去见下佢啦。 好啊。 师兄，呢一位就系我哋嘅新同事 Alison 啊。 喂 ，Hello Alison， 欢迎你、啊。 你好啊，你系咪都可以同我呢前辈一样咁叫你师兄呢？虽然我唔系你师妹 ，Alison 佢其实都唔系我师兄师弟嗰只师兄嚟噶。其实咧，佢叫师芬，只系佢入行耐过我，咁我咪专称佢做师芬兄咯。嗌下嗌下又贪方便，咪嗌咗做师兄咯。 哦，明白啦。你好啊，师兄，我系 Alison 啊，多多指教。 喂，千祈唔好客气啊，大家互相提点啊，真系真系。喂，你唔好以为咧自己系新人就一定咧俾啲老师傅差。嗱，新人嘅其中一个好处咧就系佢对每件事都特别咁样留意嘅，就唔似有啲老师傅咁样，因为做惯做熟啊，反而就仲容易睇漏一啲细节位噃。 啊 ，Alison 啊，晏啲咧你同师兄就要出去睇一个建筑嘅地盘，特别咧要留意佢哋嘅工作平台，睇下符唔符合安全标准啊！ 冇问题。 啊 ，Alison 啊，你知我哋啦，一般咧都会用到边啲工作平台嚟做高处工作咧？ 通常会系竹棚架、金属棚架、悬空式竹棚架、吊船同埋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咁当你要睇一个工作平台系咪安全稳阵嘅时候，你又会喺边度开始睇啊？ 首先咧，会睇下工作平台有冇适合嘅安全进出口啦，例如有冇合适嘅扶手、斜梯或者直梯嘅，等工友可以安全上落。然后就要留意制造商规定嘅安全承重力。 呢个安全承重力又系啲乜嘢作用呢？ 可以用嚟决定工作平台上面嘅工作工友同埋工具数量，以确保工作平台唔会超重。 啱晒啊！嗱，睇完进出口安全承重力，就要睇下啲护栏同埋底护板啦噃。 工作平台咧就一定要有护栏啦，同埋底护板，唔可以随便拆走。当俾工友进出或者搬运物料嘅时候，可以暂时移走。之但系咧，就要尽快搬翻喺原位啦。 啊 ，Alison， 你都可以多啲提醒啲工友，唔应该企喺底护板或者护栏上面。仲有啊，工友喺工作平台期间，应该将重心保持喺工作平台嘅范围之内，唔好将身体过分伸出工作平台外面啊，亦都唔好挨落去个护栏度。 知道，我会提醒工友噶啦。除咗喺工作平台度开工嘅工友要注意，我都会留意喺地面嘅其他工作。施工期间咧，应该围封工作范围，同埋贴出警告告示，防止其他工友或者系公众人士行近，亦都唔应该喺工作平台下面进行其他工作嘅。 梗系唔可以俾啲人立乱咁样行近嗰啲工作平台嘅下边啦。万一上面有啲杂物啊、工具一跌落嚟咁样，整伤个头，后果可大可小噶嘛。嗱，所以咧喺工作平台上面嘅工友都要留意噃，佢哋嘅工具配件都要好好存放，千祈唔好摆喺工作平台嘅边缘位置，以免佢哋会跌落地面啊嘛。 要预防意外嘅发生咧，杂物、工具都要摆好，而工友咧都可以佩戴合适符合标准嘅全身式安全吊带，仲应该依照制造商嘅指示去检查安全吊带。 当工友需要用到全身式安全吊带嘅时候，咁就要将安全吊带嘅悬挂绳绑喺稳阵坚固嘅系稳物嗰度。Alison 啊，点样先至为之稳阵坚固嘅系稳物呢？ 系稳物可以系一啲固定锚桩、独立救生绳或者防坠系统，而且有足够的力度，而强度亦都应该经由专业结构工程师检定过。 嗱，我又调翻转问啦，即系工友绝对唔应该将安全带嘅悬挂绳绑喺边度咧？ 绝对唔应该绑喺栏杆、临时支架或者竹棚嘅任何地方，又或者任何输水、煤气、排水管都唔可以，因为呢啲结构或者系装置上面嘅设计都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动同埋冲力。 如果因为工地环境而冇办法揾到一个固定嘅系稳物，咁工友又可以点做啊？ 可以使用流动式临时防坠系稳装置。 答得快而准啊！我哋身为安全主任嘅咧，都要经常留意工友系咪每人都各自用一条救生绳，因为试过有工友贪方便，两个人用埋同一条嘅救生绳，咁样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噶。 啊，我仲知道安全带系应该由合资格嘅人士定期进行彻底检验，确保安全先可以俾工友使用。 Alison， 听你答问题答得有文有路、哦，我相信你一定系一个出色嘅安全主任嚟噶，俾心机啊！ 多谢莫莉前辈。 哎，好啦，我哋都差唔多要出去地盘啦。Alison 啊，你攞齐嘢，咁我哋出发噶啦噃。 知道。小心进行高处工作，工友安全唔使揾命搏。我是 Fiesta 的 Alison。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